权利和自由。签署国敦促北京和香港政府重新考虑是否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亦都重新考虑是否让香港市民、机构和司法界参与，以防止香港长期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受到侵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另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汉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再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812点，升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00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92，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8，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65美元，卖出17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时间而家嚟到6:08啦吓，咁啊，今天咧2020年嘅7月1号，咁啊，香港公众假期嚟嘅， 外面是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3%。 虽然朝头早就说 6.0，而家6:09，但酷热天气警告咧，一朝早嘅时间都已经陪伴住我哋啦。咁啊，都话到今日嘅天气咧热嘅。头先听新闻报道都知道，最高嘅气温咧，哇，今日都会去到33度啊！吓，咁啊都系酷热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未来两三日啦，咁啊有骤雨亦都会增多，以及咧啊有埋雷暴添。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今日公众假期嚟嘅，你会唔会系已经准备好迎接今日咧快乐的一天，定还是迎接今日咧对你嚟讲系一个休息嘅一日，或者有啲特别嘅事情安排咗喺公众假期今日咧需要去到做嘅咧？咁都希望大家咧可以顺利完成手头上嘅工作，或者咧趁住今日好好地休息一下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83%。各位听众早晨啦，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拳佬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人不断去到进步，不断去到写我哋嘅历史。今日咧亦都系回归23周年啊！原来我哋回归咗都已经20几年，由以前即系仲系清朝嘅时代打仗，跟住去到中国，甚至乎喺香港啊，又有割据，即系好多唔同嘅战争，形成咗今日香港呢一个嘅叫做特别行政区嘅局面。我哋不断都系喺历史嘅进程上边不断再演变。其实人类亦都不断喺历史入边警醒学习。啊，睇翻原来由以前国与国之间嘅角力融合啊，可能分裂再结合。历史的河流一直陪伴住我哋，或者是带领住我哋冲向未来，甚至乎超越我哋嘅过去。将来人类嘅命运可能会由地球去到宇宙，好多嘅科学家都系咁讲噶。因为我哋要人类继续生存落去，一定要飞出去外太空嘅，甚至乎呢啲旅程系跨越时间嘅旅程。由历史嘅启悟入边，再看翻我哋今日。啊，原来我哋有好多嘅难题咧，都唔系话咁难解决噶、哦。好似我哋而家睇翻100年前、200年前，啊，原来当其时嘅人面对住呢个问题，今日嘅世界依然继续运转。但系我哋睇翻以前嘅时候，就会知道将来到底个结果大致会系点样。我哋更加应该明白到如何珍惜，如何认清下一步嘅方向。人不断咁去到挑战我哋自己嘅未来，迎接一个新嘅将来。 像了冰山，遇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关，划破了烽烟，掉了旧心意，未曾想过会幸免，若生于某个。挤不进我地点，注定远征一遍。这夏日寒鲜也都干透了，双腿却继续彷徨，再冲出。那人浪几次被埋葬，窄巷中复活过几趟，留一口地讲，再失败自动按头，那不甘去为我来营救，向着太阳狂走。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烽烟，掉了旧心意，未曾想过会幸免，逆光中进发，不甘安置到盲点，上路去再散。 谁多于暗光，直到失败自动看透，让那不甘去为我来营救，向着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遇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不甘安自动慢点，上路去再杀。 我哋鼓起勇气，不断去到向住将来进发嘅时候，可能又会有好多唔同新嘅发现。Rubber Band 发现号。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以前拿破仑去到征战的时候，或者不断航行的时候，都有很多不同新的发现，是不是？好了，是外话来的。看看了，今天早上揭揭揭揭揭，在我们的神光百科里面呢，揭到咧就系同黄蜂有关嘅一个章节，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见过黄蜂或者系蜜蜂啦？喺行山嘅时候咧，其实我自己都会咧遇过好多时见到蜜蜂嘅，咁啊曾经亦都试过咧就系有同行嘅人士啦，就俾蜜蜂针，咁啊甚至乎咧就要即系请帮忙啊！哇，系真系要打999帮忙，始终咧俾蜜蜂针到咧，绝对可以话系。可大又可小嘅个问题咧，就睇下嗰个系咩蜂。咁所以咧，佢针完之后咧，你最紧要咧就系望清楚佢到底佢系乜嘢嘅品种。嗱，黄蜂咧，咁其实正常情况嚟讲咧，佢就好少咧会特登咧去到叮人嘅。大家知道啦，蜜蜂叮完人之后咧，佢自己都会挂咗，所以咧佢哋都会咧就系尽可能啊。留翻条命俾自己噶嘛，重要咧就系去服侍佢哋嘅蜂后。嗱，黄蜂遇到袭击或者佢哋嘅蜂巢被干扰咧，就会用佢哋嘅针去到咧就系攻击敌人噶。俾黄蜂针到啦，感觉得到会相当痛楚。不过黄蜂亦都有佢哋嘅益处嘅，佢哋会捕食苍蝇啦，以及咧系毛虫等等有害嘅昆虫。不过咧都唔系我哋今日讲嘅重点啊吓。黄蜂属于咧就系昆虫纲目字目噶，蜜蜂咧亦都系黄蜂嘅其中一种啊吓。蜜蜂咧就系用呢一个钉咧去到钉人，只可以钉一次啊。但系原来唔同噶，黄蜂咧就能够喺身上边佢哋嗰啲嘅针咧啊缩翻入去身体入边，反复去到使用，几好 recycle 噶啊。咁知啦啊，原来唔系所有嘅蜂啊都系咧钉你一次咧就瓜嘅，有啲咧就钉完一次就瓜。有啲咧，可以 recycle 佢哋嗰把剑噶噃。嗱，黄蜂嘅胸腹之间非常之狭小，形成咗咧条腰好细。除咗有两对嘅翅膀之外，身上亦都咧就黄黑嘅斑纹嘅，所以叫得做小黄蜂嗰啲咧，都系有小蛮腰嘅。佢哋嘅成长过程啊，称之为咧完全变态。由细笑到大噶啦，呢四个字啊，由佢哋嘅卵子啊、幼虫、蛹，至到咧成虫。咁我哋又有红蜂啦、雌蜂、 同埋工蜂去到唔同嘅分别嘅。雄蜂同雌蜂具有繁殖嘅能力，咁而雌蜂或者蜂后更加就会喺呢一个巢嗰度就系产卵嘅。好啦，每逢春天嘅时间啦，建造新嘅叫做蜜蜂巢啊，已经咧就系系佢哋可以话蜂后嘅工作嘅一个新嘅开始。经过咗多次嘅生殖以及咧喺有利嘅环境底下，到达咗秋天、夏天啦、夏天、秋天嘅时间啦，就可以咧就系产下具有繁殖能力嘅雄蜂以及雌蜂。蜂巢通常咧都系用一年咧就要换噶啦，啊细屋就搬大屋噶嘛，系咪？嗱，黄蜂咧系一啲嘅肉食性昆虫嚟噶，头先话过啦，主要都系食毛虫啊或者其他嘅昆虫，但系咧亦都会食埋花蜜嘅树液啊或者腐烂啊过熟嘅果实，咁甚至乎咧含糖嘅液体，佢哋都一样会食噶。嗱，咁啊，佢哋其实咧喺呢一个叫做蜂种。佢哋嚟讲咧就独自栖息喺地洞啦，有啲特别嘅蜂种，佢哋又会喺嗰啲泥穴啊。虽然唔系全部蜜蜂咧或者蜂类咧，都系咧会自己咁俾心机去到整个蜂巢噶。又有咧叫做黑盾胡蜂啊、黄腰胡蜂啊、果马蜂。嗱，黄蜂嘅飞行能力咧就系2公里至到3公里咧去到寻找食物噶。所以如果你见到黄蜂嘅时候咧，通常佢嘅巢穴咧都系喺3公里以内，好少咧就系跨洋过海咁样。大部分嘅如果俾你黄蜂针到啦，咁记住又痛啦又肿啦，都几辛苦㗎吓。建议呢有啲嘅方法嘅。第一就唔好骚扰啲黄蜂啦，更加唔好搞佢哋嘅蜂巢啦。啲食物呢亦都要冚好喎，咁尤其是喺嗰啲叫做糖类嘅食物，无论係水果定还是汽水，呢啲气味都会吸引到呢嗰啲蜂群㗎。抌垃圾嘅时间，如果你喺郊野咧，都要咧就系删好佢，咁啊可以嘅话咧，就梗系可以洗一洗佢最好啦。山上面都尽量避免咧用香水啦，或者肥皂啊呢啲咧就有香味嘅嘢嘅。咁啊，其实蜜蜂咧正常嚟讲都唔会针你嘅，除非你嘅条件实在太优厚，令到佢觉得佢一定要攻击你，咁啊另外一件事嚟嘅。普遍嚟讲，喺我认知入边，佢哋都系善良噶。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市区，热闹后道别闹市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狂笑，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建造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全身一刻爱会在场。累极后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歇放，因为爱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笑，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 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长。 这名字叫做谢霆锋，一首歌曲善良。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做人神共愤呢？它典故其实出自于就是旧唐书《伊游传》的意思，就是说百姓和神都感觉得到就非常之愤怒，形容呢就是那个愤怒去到极点了。这位市吏就是唐朝德宗时期的湖州市吏来的，在他在任期间，由于西湖的叫做沟渠年年失收，导致就是灌溉田地样样东西都是做得很差。于是乎当时的唐朝王就下令他了去到掘塘，那些一个的祠堂的塘加以复修，百姓就希望可以做得好一点。后来呢，咁佢呢就转任苏州市吏，佢都下令呢疏通当地嘅渠道喎，甚至乎整埋条街整靓啲添。应该话佢为咗百姓呢做咗好多嘅好事。不过吴地人呢一直呢都有敬奉鬼神嘅风俗㗎。咁而由于呢一位嘅市吏认为呢去庙入面呢拜神花费咗大量嘅钱财，亦都荒废咗生产。因此佢当其时竟然下令呢就拆除大量嘅神殿同埋庙宇。留下咗呢只係好少好少几间俾啲百姓居民嘅啫。不过除此之外，佢嘅为人亦都专横啦，残暴，有好多嘅叫做百姓啦都怕咗佢。好多嘅做法呢令到人哋觉得唔單止人剛才咪拆咗啲庙宇嘅，连埋神啊都一样咁嬲，所以咧就形容人极嬲嘅时候咧，就会话到人神共愤啦。啊，原来个出处咧会系嚟自呢一度嘅。不过咧，有阵时我哋都系尽量将嘅愤怒收埋先。点解啊？因为咧，好似呢首歌曲一样，人哋对你好，其实我哋要讲咗多谢先嘅。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复，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 虽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知不退。 一首嘅歌曲嚟自姜涛嘅作品《蒙着嘴说爱你》啊！呢个时间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港区国安法条文昨晚11点刊宪公布并即时生效，列明四项罪行和处罚，刑罚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部分罪行加入煽动的罪行元素。至于恐怖活动就包括针对人的严重暴力、爆炸、纵火、破坏交通工具、严重干扰交通等。至于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就包括请求外国制裁本港或中国，以及串谋外国操控选举。警方今日成立国家安全处，专责处理港区国安法执法工作。条文列明，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疑犯同被告不得保释，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他们不会继续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另外，律政司司长有权指示诉讼不设陪审团。中央在香港设立的驻港国安公署，在三种情况下可以对案件行使管辖权。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形容，港区国安法的法律文本比他预想最差的情况还要差，法例充满社会主义法制的特色，是将具中国特色的法治概念套用至香港。张达明在社交网站表示，港区国安法第二十条定明，不论是否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只要行为旨在分裂国家或破坏国家统一，即属犯法。但国际人权标准一般要求必须包括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才构成分裂国家，以保障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等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认为应该针对中国采取制裁和其他措施，因为北京方面通过港区国安法。波洛西发表声明，形容港区国安法是粗暴的法律，会打压和威吓和平争取自由的行动。波洛西说，一定要考虑所有可利用的工具，包括旅游证件限制和经济惩罚手段。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34啊，咁啊，扭开心机，而家继续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星期三啊，7月1日嘅时间啦，咁啊，公众假期嚟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就系坚守住工作岗位嘅，咁啊，嚟自二台嘅白卷号，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3%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1至2。低水平咁啊，空气都系好嘅。酷热天气警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啊喺较早嘅时间，本港啊多间嘅大学以及大专院校咧，亦都改咗咧就系网上嘅授课形式啦。不过咧，佢哋嘅教学效果咧就似乎未如理想啦。啊，之前曾经都讲过噶，咁啊岭南大学一个嘅调查显示啦，有60%受访嘅大专或者以上程度嘅学生认为，网上教学嘅学习效果比叫做面授啊，即系当面教授嘅上堂啦就为差噶，普遍咧而言啦，专注力应该咧就系教中小学生为高嘅大专生啦。对于网上学习嘅效果，仍然觉得系唔理想，咁啊令人哋担心啊！喺咁多个月以嚟啦，停课不停学，系咪真系能够令到学生有所得着呢？讲翻个研究啦，咁喺今年嘅5月5日至12日期间，网上问卷形式嘅访问咗1227名嘅学生，咁啊受访者涵盖咗咧就本港八大院校以及咧就系其他嘅部分专上院校啦。啊，佢哋都话到啦，嗱，网上学习受到咧就系先天嘅条件所限啦，咁学生透过视像软件同教授去到交流啦，咁但系同学之间嘅讨论始终咧就有别于课室嘅教学噶。安坐家中睇住部电脑，亦都咧就系好难讲同课堂有得听有得讲咧，有同样嘅学习环境，即系好似睇带咁样。啊，同学嘅多年习惯咧就喺课室嗰度上堂噶，因为疫情嚟到突然之间转变咗学习嘅环境，学生同埋教师啊，无疑咧就会咁样得到难以适应。教育局啊，或者咧就应该可以从呢个调查结果入边啊，知道咗，原来啲学生嗰个嘅谂法系点样，需唔需要咧，就系话到要有啲嘅改动啦。嗱，香港要全面改用网上上堂啦，虽然系一定嘅难度同埋困难啦吓，咁但系网上学习咧，其实作为辅助咧，亦都咧系几好嘅，因为好多嘅学生都愿意咧，就系、是、觉得辅助嚟讲就 OK 嘅。当局仍然不应该放弃网上教学的可能性，反而应该研究怎样可以以网上教学辅助呢，就是直接上堂的课程，例如功课的形式、师生交流等等，仍然可以透过就是互联网去进行，由此就为学生提供这些叫做帮忙协助的。大学生尚且不受落，但是你知道香港除了就有大学生专上学院之外，好多嘅中小學生啊，佢哋對於網上學習咧，都係有好大嘅難關喺呢度嘅。第一，佢哋嘅自制能力或者自律嘅能力啦，可能未必咧就有大專生咁好啊。另外咧就係教學方面啊，佢哋嗰個嘅叫做學習嘅氣氛啦，亦都咧就係冇學校咁好啦。咁啊，左右咗咧就係中小學生佢哋學習嘅成果。不同程度嘅中小學生，佢哋透過網上教學咧，所學嘅是不是真的追到个进度呢，咁都要老师呢就係、是、当佢哋见面嘅时候呢就真係同佢哋睇一睇研究一下啦。呢个调查结果都显示教师对科技熟悉嘅程度原来都会影响咗网上教授呢啲课程嘅質素㗎喎。细节好似有啲乜嘢呢，例如係录音啦、拍摄啦、串流啊，亦都呢就係会耽误咗呢就课堂嘅时间。咁成日讲话停课不停学。咁期间好多时咧都会出现一啲资料外泄啊，课堂被外人闯入等等啊，即系可能嗰啲都唔系呢一班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又 click 咗入嚟咁啊，一齐上堂。其实呢啲嘅问题都会令到咧就系学生感觉得到咧就系好困扰，或者咧就系好阻碍啊，佢哋咧就系已经好难专心嘅网上上堂。 虽然中小学校就如何教学属于就学校自主范围来的，但是教育局都可以在技术上不如想多些支援的方法，看看无论是直播甚至乎就是教材方面怎样可以协助到学校就准备一些叫做网上的教学教材。纵然疫情期间网上教学都未必是那么最理想，但是我们都要为了疫情都要硬住头皮咧，就继续去到喺呢个方法上边咧，寻求一啲新嘅突破嘅。嗱，网上做好多嘅事情咧，我自己成日都会同自己讲噶啦，无论系通讯软件啊，定还是系啲乜嘢咧，我都应该尽量用一种接受新事物嘅态度咧，去到接受嘅。咁但系除咗我之外啦，仲要顾及埋咧其他人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你好中意 send message 嘅，但其他人仲系中意讲电话嘅。咁你都冇理由下咁自私，淨係顧住 send message 㗎嘛，係咪先？咁都要見下人咁樣㗎嘛。人始終呢群居動物嚟嘅，喺學習或者喺工作上處理好多唔同嘅事情上面呢，都係需要呢一班人去到進行。咁樣先至呢可以喺我哋嘅心靈上得到呢就更加多嘅叫做輔助啊、支援啊，以及呢就係安慰嘅。下下靠網上可能而家呢個年代仲未適行㗎。 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将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 你近来清得上情感稳定吗？他给你冲了茶。 朝早如果有人冲杯茶俾我搵啊，都几好、啊。似乎我要搵而唔系南昌街王子，我要搵系南昌街或者广播道公主先至得噶吓。佢系 Fiona 薛凯琪，南昌街王子啊吓。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45，听听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咯。 晨光第一 线， 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咧今天嘅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又系时候变靓啲啦，系咪？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化妆啊，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嘅。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嗱夏天啊，哇，夏天嘅时候梗系热啦。 系啊。 今年真系要问一问 Queenie 先至得啦。有冇啲咩特別嘅夏日裝呢？今年嚟 hit 㗎，咩顏色啊，配啲乜嘢卡哇伊嘅化妝方法啊，先至係叫做型啊可愛呢、啊 今年呢就好興呢用一啲彩色嘅即 color 嘅眼線或者眼影，咁呢就會 即七隻顏色用晒。 又唔係嘅，紅 橙青藍 兩隻咯，兩隻咯。我哋其實中意玩、哦，今年興玩拼色啊， 拼色， 即係譬如話我自己個眼影咧、本身係藍藍地顏色嘅，咁咧我就會用一條橙色嘅眼線，嗯、即係一個對比嘅顏色咧、去做翻。咁就會 即係跟翻咪三原色，唔知三咩色咁啊，總之撞出嚟嘅， 撞出嚟嘅、紫色又對一個黃色啊咁樣嗰啲， 紅色又對綠色，係 啊， 又變咗紅綠綠嘅咯喎， 冇錯啦，不過少人嘅啦，呢、這個就即係少啲人會咁樣做。 咪似馬騮衣服啊嘛， 係啦，咁咧最主要個顏色咧就會 sharp， 同埋興翻一啲咧好 sharp 嘅糖果粉紅。 糖果粉紅 係啊，糖果粉紅 Pink Lady 嗰啲喎， 係啊，糖果顏色咯，即係粉紅啊， 好難駕馭呢只顏色喎， 係啊，即係好 sharp 嘅。 系咯， 就唔系好淡嘅。咁因为我哋做条眼线嘅，咁所以眼线咧都 OK 嘅。如果你话成只眼搽晒呢一个粉红，即系荧光粉红或者糖果粉红嘅颜色，系啦，你就可能真系做 show 或者出 show 先系啊。一般出街就唔好啦，我惊你搭地铁嘅时候，隔篱嗰人哇都望到你。 隔篱嗰人都系话你做 show 啊， 系 唔同嘅语气，做 show 咩？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拣翻一啲咧彩色嘅眼线咯，咁其实都几好噶，因为咧其实彩色眼线嘅时候，我哋可以配搭啲唔同嘅眼影粉咧，咁你做出嚟嘅效果又会新鲜感多啲咯，就唔同以前即系我哋一般化开啦，啡色啊，就黑色眼线啊，或者啡色眼线啊，就望出嚟好似好沉闷，咁始终你夏天你着衫都系浅色为主噶啦，咁又会比较 colorful 啲，咁所以我哋咧做嘅妆咧，我哋都会着重翻 colorful 啲。咁样咯 ，sharp 啲 ，sharp 啲咁样啦。咁同埋而家始终都系继续戴紧口罩噶嘛。咁、我哋只眼咧，其实 sharp 咗咧，都会几开心嘅，自己望出嚟。咁、我哋做嘅时候好简单嘅啫、譬如我头先讲过啦，话如果你用一个浅蓝色嘅眼影做咗打底啦，咁、你就可以拣一个橙色嘅眼线啦。咁、我哋个眼线咧就好似我哋传统画嘅方法啦，拉咗出嚟之后咧，大约好似一个猫耳朵咁样。 即系喺个眼角嗰度。 系啦，喺个眼角度，猫耳朵， 猫耳 仔。咁貓耳仔咪三角形嘅，咁我哋一個咧係扁尖嘅三角形， 係啦，就一路喺個眼線嗰度拖到去 我哋個眼尾，由眼尾咧呢度輕輕 拖到太陽穴， 係啦，我哋係其實攞隻手指綁拉平咗我哋個眼線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個貓眼出咗嚟，跟住你沿住嗰條眼線一出，咁樣輕輕兜翻入去就得噶。 我拉我隻眼。我見到死魚眼， 點會啊？你向上拉，唔好向下拉。你向下拉就會變咗扮鬼臉嗰啲噶啦。嗱，我哋向上拉有少少剔上，係啦，咁就會見到個貓耳朵。係啦，就係咁啦。係 咩？ 係啦，就係咁樣啦。你剔咗上去，其實你即刻見到個三個位， 啊、 你見唔見到 我？我覺得我自己似曹國舅要。 係呢度你已經見到，其實我拉咗上去咧，咁沿住呢度上去， 沿住呢個眼角嗰度上去， 眼角上去，跟住輕輕兜翻落。 落嚟，咁你已經可以做到嗰個三角形嘅效果噶啦。 哦， 咁可能咧畫出嚟嘅時候咧未必兩邊咁 balance， 咁我哋準備一啲咧棉花棒，咁棉花棒嘅時候放你即係畫出界嘅時候啦，我哋可以點翻少少粉底液咧，將 遮翻佢， 係啦，出界嘅位置咧輕輕抹翻佢咧，咁你就兩邊都可以好 balance，有翻嗰個貓耳朵。 咁隻眼仔就靚啦。 係啦，咁另外咧就會咧有一個化法咧就係、是、譬如我揀咗一個眼線啦，sharp 嘅眼線，我譬如揀個藍色眼線，咁、我用一個粉紅色嘅眼影打底，咁、我哋打咗底之後咧，咁嗰個眼線如果你好乖咁樣沿住成條眼線畫曬，由我哋個眼頭畫到眼尾嘅話咧。你畫得太過粗咧，係會冚曬我哋個眼皮，咁你就會相對望出嚟隻眼會覺得好細嘅。咁、我哋就唔好咁做啦。我哋咧，因為 要大眼啊嘛， 係啦，我哋要大眼。 唔知幾時會 hit 蒙豬眼咧？我等緊呢個 hit 蒙豬眼嘅年代降臨。 誒、哎，咁你 會唔會咧？嗬， 你要化喎、啊，你隻眼咁大，要特登化到蒙豬眼。 誒、到時眼瞓咪得咯。 可能應該有咁嘅年代。 可能系啊， 系不过可能唔系 hit 好耐咁样，系啦系啦， 我相信 系啦。咁头先讲到就系话咧，因为我哋啲颜色眼线唔同我哋传统嘅黑色同埋啡色眼线，会令到我哋变大噶嘛只眼睛。咁、所以相对咧，我哋嗰条蓝色眼线或者我彩色眼线咧，千祈唔好画得太粗，因为太粗嘅话咧，相对减。望出嚟隻眼細咗啦，咁我哋畫嘅方法咧，由我哋嘅眼頭啦開始畫三分一，咁我哋停一停啦， 即係近鼻梁嗰個位置開始畫隻眼， 係啦，鼻梁眼頭嘅位置係啦，畫三分一，畫完三分一停咗佢先，跟住咧我哋就會起我哋自己啦，如果有雙眼皮位嘅話咧，就喺個雙眼皮位個接位嗰度， 哇，咁 三分 高難度 係啦，尾嘅三分一。開始拉上嚟， 尾嘅三分一拉上嚟， 系啦， 我連個雙眼皮位喺邊，我都要攞放大鏡揾。 點會啊？你個接位咪咯，眼簾嗰個接位啊，即係呢個啊，接位，咁就喺呢個拉出嚟，咁就得啦。 好驚啊！ 係啊，唔使驚，唔係割畫嘅啫，唔使驚，抹得甩嘅。係啊，係啦。咁我哋其實呢個方法咧，都會突出翻個彩色嘅眼線咯。咁因為咁樣望出嚟咧，都會係好。望住好夏日啊，個感覺。但如果你話你係新手，我係初哥，我連畫條眼線都搞唔掂，震曬手咁樣，你仲要我咁樣喺度搞呢搞路，真係搞唔掂噶嘛。咁啊，亦都係有一個好簡單嘅即係提議俾大家啦。咁你就唔好玩啲咧對比色咁犀利啦，因為對比色犀利嘅話咧，你畫得唔乾淨咧，你就變咗污糟貓啦。係啊，咁咧你抹極咧都抹得唔乾淨嘅。咁啊，索性咧，我哋都系玩彩色眼线，但系可能咧，我哋用粉红色嘅眼影粉啦，我哋就会配翻红色嘅眼线咯。咁、如果紫色嘅眼影粉咧，浅紫色嘅眼影粉，我哋可以配翻深紫色嘅眼线，咁、样去做个对比。咁你哋就又可以玩到夏日嘅 color，又唔使失手， 系咁啊稳阵啲啦。 呢、這个就稳阵啲。 咁譬如面珠仔啊， 系啦，面珠仔嘅时候咧，如果我哋查翻啦，你睇翻你自己嗰个颜色色系啦。如果你系属于一个嚟拣橙色嘅眼线啊去做嘅话咧，我哋胭脂咧尽量拣翻橙色嘅颜色啦、如果你系 拍翻住佢咁样， 拍翻住佢。如果你系粉红色啊、紫色啊或者系蓝色嘅眼线嘅话咧，我就会建议拣粉红色嘅眼胭脂会好啲啦。唇膏方面咧。我哋都可以用翻一啲gloss 嘅效果啦，因为好耐都唔 hit， 即系好耐都冇流行过 lip gloss 令立立嗰啲效果，咁、今年都会兴翻嘅，咁、大家都可以用翻一啲唇彩唇蜜嘅效果，令到嘴唇 靓嘅， 靓嘅。好似嘟嘟唇咁樣咯， 係係，我記得以前都好似 hit 過個嘴係，哇反曬光， 反曬光， 反光板咁樣，係 啊，但係近呢幾年都係輕雅色 嚇，咁今年我諗其中一個 hit 叫做令立立嘴嘅原因都係因為大家戴口罩戴得太耐啦， 係啊， 好想見翻啲閃靈靈嘅嘢， 冇錯啊，除個口罩都開心好多， 係啊，除個口罩都開心啲啊，咁啊睇下呢一隻。夏日嘅化妝啊，大家可唔可以掌握到啊？咁啊，迎接我哋美麗嘅夏天啊！嚇，唔該曬 Queenie， 拜拜。 唔該曬，拜拜。 冲击，恋爱高温令我乏力，心内亦在流。 流汗的因身边找到真爱的人，迷迷惘惘偷偷看，我不懂怎去解释，当你一起焕发热力，甜蜜热浪我美的自骂亲爱的人，迷迷 一首嘅作品嚟自王菲嘅《Summer of Love》，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啦。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唔能够再做孩子嘅，听呢首歌就啱啦。 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all jaded。我想听你说一句的。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to hate. 你不需要等待，你就在这片人海。 做孩子应该是最无忧快乐的时光来的，但是 Curity 觉得现在的孩子都仿似被逼长大，甚至要背起大人的责任和不敢做的事。作曲编曲 Curity， 填词 Curity， 方嘉南。 Don't wanna be a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7:08啊，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同普通话台咧就分途广播咗啦，吓。今日咧就系2020年啊7月1日，咁啊，香港咧就系公众假期嚟嘅。今天咧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啦，成立纪念日啊，吓，咁啊23周年啊，回归咗。咁啊，7月1日嘅时候啦，咁啊，睇睇农历方面咧就系5月11日嘅，咁啊，当然啦，喺好多人嚟讲啦，睇下会唔会真系请咗咁多日假，今日咧就可以叫做放咗咁多假之后咧，最后嗰日休息一下，或者你星期一、星期二咧都系翻咗工嘅，咁啊想藉住星期三今天咧就可以好好地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咧，咁啊真系最好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咁啊当然仲有芭比喺度啦。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好多人咧公众假期嘅时候咧，可能就会选择瞓晏少少啦吓。咁但系依然有好多朋友咧，今朝早一早就开住收音机，因为今朝早咧翻工嘅时候咧，途经一啲公园咧，都见到有人广播住晨光第一线。 哦，系咩？ 系啊。 哇、哦！好嘢喎、 啊， 值得鼓舞啊！我覺得 係啊，因為咧，我今朝早聽到你播《蒙著咗雪蓋你》嘅時候咧，嗰啲婆婆係喺度擰緊啲手， 係咩？佢哋有冇對住個收音機蒙住個嘴？依姜糖姜糖咁啊！ 冇啊，冇呢個少女嘅反應啊！咁但我覺得好搞笑啊，因為咧佢哋即係其實應該未必會好熟悉而家啲新嘅歌星啦。咁但係佢哋即係照住都係跟住個節奏咧。 哇！聞雞起舞咁樣、啊，佢哋係聽到姜圖嘅歌起舞、 啊。所以話咧，音樂係真係無國界嘅，都冇年齡限制咯。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有陣時聽到啲歌咧啱聽嘅，個 beat 好嘅。不妨聽咯，係咪？繼續聽落去咯，又唔使理咩語言啊，唔使理邊個唱唔使嘅，自己中意咁啊，其實就已經係最好噶啦嚇。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7:10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啊，会唔会有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两位， 佢唔系 Didi 啊，佢都系我自己嚟嘅，因为今日咧嗱，交通组咧就休息啦，咁啊，所以今日朝头早咧就阿白元浩咧就同大家睇睇啊，嗱，为咗配合7月1日啊回归活动啊，以及公众游行而实施嘅特别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啦，咁啊喺运输处嘅网页上边咧，咁啊亦都咧就系见得到有啲嘅通告嘅，可以同大家咧就望一望先。咁啊话到啦，咁啊喺运输处啦，之前嘅时间亦都提醒市民啦，配合咧就7月1日啊，咁啊喺港岛区嘅一啲嘅活动啦，咁啊于是乎咧亦都有啲安排啊，包括咧升旗仪式以及咧就行政长官嘅就职典礼方面咧，咁啊有一啲嘅封路嘅，咁啊话到上8:00至到9:00啊，喺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咁啊以及啊喺上午嘅9:00至到10:00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啦，咁啊举行嘅行政长官就职典礼啦，咁啊会议中心二期咧附近嘅道路，咁啊将由6月30日嘅中午至到中午12点至到7月1日嘅中午12点咧就系封闭嘅。咁啊，公共运输系统方面咧，咁啊都有啲嘅改道噶吓，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香港大球场都有啲叫做庆回归嘅活动嘅，咁啊亦都有啲实施道路嘅封闭噶吓，由上午7:30开始，咁啊有一啲嘅道路咧都会封闭嘅，咁啊包括就系加路连山道，咁啊一带咧都会咧就系封闭一段时间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啊交通咧都系要揾 Didi 咧即系做咗啲 summary 先至咧读俾大家听啊，更加好啊！所以 Didi 真系好紧要。 系啊， 佢唔喺度啊，挂住佢，你睇下我。 俾佢唞一唞先啦。 系啦， 都要放下假期。 今日其实都有交通嘅吓，咁啊早上11:00开始咧就会有交通消息噶啦吓。好，咁啊另外咧就天气方面啦 ，O 有冇放假 ？O 冇啦， 冇啦， 都继续翻工。早晨，小白，早晨，林慧芭比， 早晨， 早晨，各 位听众，今日咧就唔使翻工嘅，好多朋友都咁，但系咧就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啊，先讲愣未讲多少少交通啫，因为今日其实好多地方头先小白都讲啦，话封路啦，以至咧就要改路啦，或者改道啦咁样，所以我都几建议啲驾驶人士，如果一家大细就即系尽量都去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啦，比较安全啲同埋稳妥啲。如果唔系架车咧塞喺路中心咧， 真係隨時個幾鐘先搞得掂、 啊。 因為其實咧個塞車係琴日已經塞得好誇張㗎啦。 因為開始封啊嘛，係嘛？ 係啊，如果你喺港島區嗰邊生活開啊，或者翻工翻學都喺嗰邊嘅話咧，你琴日好深深咁樣感受得到咧，哇！嗰種塞車係塞起碼個幾鐘頭先可以由Let's say 譬如柴灣嗰邊去翻中環嗰邊， 係啊， 咁所以因為佢有幾條主幹道都封咗，咁啊都唔知道儀式之後啦，即係呢個七一儀式之後咧，咁究竟會唔會解翻封，同埋幾時解翻封？咁啊，所以都要留意住十一點鐘嘅交通。 係啊，主要幹道咧，即係一封嘅時候，或者啲調整咧，咁啊，大家都知港島啲路有幾闊㗎啦，係咪先？係 啊， 真係好鬼窄㗎，所以 真 係 好重要交通工具穩陣，係啦，係 啦，係啦，咁啊幫助下即係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咧，咁啊其實呢、這個誒就坐多啲嘅時候咧，即係冇咁塞啊，緊要啊， 係啊， 係。我今日嘅语速咧都系比较慢少少， 点解？ 配合翻假期嘅气氛啊嘛，平时就要急啲嘅，扯啲嘅，咁但系今日咧就可以哈哈条条咁样讲下天气啦。 系、嗯、啦， 一刻嚟讲咧，喂、哎，等下咧落雪雨嚟啦，咁啊， 我落雨添啊！ 系啊，头先我都听你张相俾小白， 系、哦、啊，我都见到啊，出边咧乌云密布啊，哇，咩事啊？ 系啊，乌云密布啊，咁啊，依家理论上就。如果你身处嘅系九龙区啦，咁啊落雨都系紧噶啦。不过长雨又应该落得唔耐嘅，半个钟头内可以完结得到嘅，未必会影响到大家今日饮茶啊，同屋企人饮茶或者啊做啲户外运动嘅心情嘅。咁但系就要留意翻咯，即系偶尔都会有一场哇好鬼大嘅雨啊，因为依家此刻嚟讲咧，广播道嘅上空咧系好大好大好大嚿。会落雨嘅黑色云啊吓，咁啊，即系意味住都慢慢会落啦。咁啊，其实依家都已经有啲微微雨。 系啦，依家阿 Owen， 我头先咧睇你 send 俾我嗰张相嘅时候咧，即系你喺呢个广播度影出去噶嘛，系咪先？ 系系。 咁影出去嘅时候，喂，我见到咧喺国金嗰度咧 ，IFC 嗰度都好似嚿黑云几大嚿。 系啊，所以成个九龙区都会被呢个云带咧去影响到嘅，咁啊。都应该一路落㗎喇，即係望到好远，其实即係我望到佢係咪 港岛嗰边 喇，港岛嗰边就比较天色明朗一啲喇、 哦啊、 即係我头先我望一望去尖沙咀呢，依家反向望返去狮子山嗰边呢，咁其实嗰边就相对天朗气清少少㗎，喺呢个地方喇，即係九龙区呀，九龙嘅中心地方就会比較有機會落雨落得大少少啊嚇，咁啊如果你聽到收音機咧，咁你等場雨落埋先好洗車啦。有啲朋友好中意假期嘅時候洗下， 我陰公嘅錢都洗咗啊， 同埋洗咗唔緊要，有啲嘢琴日做完，今日再做啊嘛可以，咁可能今日再洗一洗佢咯，或者。再睇下点啦。 好啦，唔该晒阿 O 先，咁我哋睇下详尽嘅天气方面啦。转头今朝 spot 到你一齐倾下啦吓。 冇问题。 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初时局部地区，哎呀 ，O 讲得啱啊。初时局部地区雷暴啊，哎呀，日间酷热啊，最高嘅气温啊33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骤雨会较多，同埋都有雷暴啊吓。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当中嘅，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差噶啦，容易影响我哋嗰个嘅新陈代谢啊，身体各方面啊，所以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大学嗰度咧，哎呀几好、啊，又有中医师喺度上嚟咧，同我哋讲下呢个调理各方面嘅问题系嘛？ 梗系啦，保健保健，自然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都要讲下啲保健养生嘅专题。今朝早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阿 Bobby 早晨。 Victor， 我发觉咧踏入咗夏季咧咁热嘅情况底下咧，受到湿疹困扰嘅朋友咧系特别辛苦噶。 是啊是啊，其实呢一般来讲呢湿疹呢多数就见于这些即是春天啊或者一些转季的时候啦。 嗯。 咁但因为夏天热啦，咁都好多人都好容易出汗。咁一出汗就会拗。咁本身有这些湿疹的人呢，一拗到啲湿疹的地方呢就有机会令到佢那个 本身濕疹嘅皮膚咧更加傷啦，就係出現呢啲水泡啊，或者本身又會即係可能發炎啊咁嘅情況咯。 係係咪通常咧有濕疹嘅人咧越掂啊，或者係越接觸到個皮膚咧就越辛苦嘅咧？ 是的，所以呢其實我們一般來說呢就是說一定要即不要去拗它了、即如果出現這些、即有濕疹有痕的情況呢，我們一般都是建議呢可能即是保護一下它，或者擦一些 cream、就不要去拗它了，這樣會令到皮膚的這個損害呢更加嚴重，那就會、令到這個濕疹甚至乎會進入這個慢性濕疹的這個階段，那它會出現一個叫苔藓樣變的一個變化，就是皮膚會好多一粒粒好硬咗，好似牛皮癬咁嘅情況咁。 明白。咁嗱，有聽過話咧，其實濕疹都算係皮膚發炎嘅一種嚟嘅，其實係咪噶？ 係啊係啊，其實濕疹係比較籠統嘅一個講法啦。其實就係、是、佢包括好多病嘅，咁其實包括呢、這個。異位性的皮膚炎啦，脂漏性的皮膚炎啦，接觸性的皮膚炎啦，咁咧咁其實濕疹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咧，如果個皮膚咧有啲滲出，同埋又痕又滲出咧，咁呢啲情況咧，我哋一般就叫濕疹啦。咁但係佢個原因咧都有好多種嘅，係啦。咁跟住佢個唔同嘅部位同埋佢個原因咧，我哋都分為幾種嘅。如果跟住佢嗰個發病嘅呢、這個。急性同埋慢性嚟讲咧，我哋就会分为呢个急性嘅湿疹、亚急性湿疹同埋慢性湿疹嘅。 系有咩分别噶？ 急性湿疹咧，佢就一般嚟讲咧，就全身都会有机会有啦，同埋个情况咧就比较严重少少嘅。咁一般咧系丘疱疹为主嘅，即系有起一粒同埋疱，即系有啲水泡咁嘅情况啦。佢个范围就比较大啲嘅。 系 呢、這个亚急性嘅湿疹咧，就系呢个急性湿疹之后咧。即係可能處理得唔好啊，或者個病情比較耐啦，就出現呢個紅腫同埋有滲出嘅，不過滲出咧就冇急性咁犀利，係啦，咁同埋有少少輪舌啦，係啦，好似甩皮咁嘅情況啦，咁有時都會覺得好痕嘅。咁慢性濕疹嚟講咧，就係、是、個皮膚就開始增生啦，同埋變厚啦。就頭先我哋頭先講，好似牛皮癬咁樣好厚嘅。咁甚至乎咧，我哋都會見到咧，有啲色素嘅減退嘅，即係個顏色會變咗嘅。咁呢個情況咧就可以好耐嘅，幾個月、甚至幾年都會有咁嘅情況嘅。 係嗱，咁啊濕疹其實都喺都市裏面咧，算係一個幾普遍同埋常見嘅病啊，咁但係到底佢嘅成因係咩咧？係因為食錯嘢啊，定還是反而係？接觸到啲唔乾淨嘅表面啊，或者係啲物件咧，導致到佢開始敏感啊，而引起噶。 其實咧，而家濕疹嘅呢個病因嚟講咧，喺西醫角度嚟講咧，佢有分為一個內因同埋外部嘅因素嘅，內部因素同外部因素。咁其實咧。都是比較唔係太清楚嘅，不過咧內部因素嚟講，一般就可能同啲感染啊，或者內分泌嘅失調、代謝嘅改變，又或者可能有啲精神嘅因素啊，引起噶啦。咁、好似我哋講緊呢個異位性嘅呢個皮膚炎嚟咁啦，佢本身就係有啲哮喘嘅啲症狀嘅，佢、本身就身體就本身係有一個敏感嘅一個狀態嘅，係啦。咁呢個同個人嘅遺傳啊，同埋呢個個體嘅易感性咧、耐受性有關係嘅，系啦，咁外部嘅因素嚟讲，就可能有啲敏感源啦，即系可能食嘅嘢刺激到佢发出嚟啦，或者可能本身即系有啲敏感源，即系譬如话有啲尘螨啊，系啦，有啲化妆品啊，都会引起咯。咁其实就好多原因嘅，即系一般就内因外因啦。咁咧，我哋中医嚟觉得咧，就系同个虽然外因都有关系啦，但系我哋觉得个身体个状态系比较影响大嘅，咁一般我哋就常见有一个比较多见嘅就係叫湿重啦，咁就係除咗湿重呢，其实都会有啲血热啊、风邪啊同埋脾虚都会引起呢个湿疹嘅，咁呢就要睇返你个体质系咩情况，咁如果本身比较湿嘅，咁你嘅湿疹呢多数都系偏湿为主嘅，係啦，咁如果有啲女性可能血比较即係比較熱嘅，就成日濕暗瘡嗰啲啊，其實都有機會係血熱為主咯，係啦，咁呢個就真係要中醫師幫你把脈啊，睇全身嚟睇噶啦。 係，咁但係如果斷咗知道自己係邊一種嘅濕疹嘅時候咧，咁對於佢嗰啲嘅症狀啊、治療方面咧，係咪都會好唔一樣噶？ 其實係㗎，同埋個症狀都唔同嘅，因為一般嚟講咧，好似我哋講緊。 呢個風邪、呢個風熱嘅一個濕疹嚟講啦。咁風嚟講，我哋終於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全身性嘅，同埋遊走性嘅。 嗯。 同埋咧，佢就會行嚟行去嘅，即係有時候係呢左手，有時係右手，有時係頭，有時係身。 嗯。 咁咧呢啲人咧，我哋就有啲即係疏風清熱涼血嘅藥啦，即係薄荷啊、荊芥啊、防風呢啲嚟處理嘅。 係。 咁如果係濕熱嘅話咧，就一般咧啲滲出比較勁嘅。 嗯。 係啦，咁濕熱我哋都分嘅。即是我们分这个脾胃湿热和这个肝胆湿热、 嗯、 所以呢、很多病人就会跟我讲说、我去喝凉茶行不行、啊、我湿其实、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喝凉茶的 是 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些可能去湿茶但是你不知道他去湿茶是到底是清这个脾胃的湿热还是这个肝胆湿热的嘛、 嗯、可能就会对错了症下错了药了 是啦虽然都是湿热但是因为脾胃湿热呢就一般是脾胃的症状多一点的。 嗯。 即是譬如可能攰一点啊胃口差啊即是可能比较即是个肠胃都比较差一点的。这就是脾胃的这个湿热啦。 嗯。 咁肝胆湿热来讲呢就一般来讲都有啲口苦啊脾气比较燥啊咁咯。 嗯。 所以就要即是找出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湿热来先来对症下药就好一点啦。咁一般乱饮凉茶就唔系太。太適合了 是最好都是去找回注射中醫師看一看啦 是的没错、 嗯、除此之外呢我聽過有人說脾虛都會的、 其實是的我們說因為你脾虛呢就會引起你身體這個即是我們剛才都說了這個、身體的狀態都很重要的嘛、 嗯、 內部因素其實你脾虛呢就會令到你這個、免疫系統呢就亂了的 是 呢這個情況呢就會、我們一般來說脾虛的病人呢他那個滲出液呢就比較、淡一 點 的、嗯、是啦那呢就比較累啊就是不想說話啊這樣咯、 嗯、 其實西醫來說呢他現在、即係啲藥除咗類固醇，咁其實佢都有呢、這個免疫制劑啊嘛。 嗯， 其實呢啲其實都係同我哋嘅體質都好有關係咯。係啦，其實中西醫都有時都可以結合啊咁咯。 嗯，明白。西醫咧通常可能即時處理嘅方法咧就係止痕消腫啦，都係會開一啲類固醇藥膏俾病人咯，嗬。 其實是的因為類固醇呢它本身就有一個抗炎發炎即是這個發炎呢抑制個發炎的一個效果很好的。 嗯。 那如果急性的這個病人來講呢那我們都不反對即是結合西醫的方法那中西醫結合啦。 嗯。 是啦那但是呢類固醇呢又不可以用得太多而且時間都不可以太耐。 嗯。 因為本身它對個皮膚呢就會有個一定的影響的。 是。 就會令到這個皮膚越來越薄。 嗯， 咁咧就会令到你皮肤个湿疹咧就一个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咯。 哦，治标唔治本啊，变成咗， 冇错啦。所以就唔可以太依赖类固醇，虽然佢有一个短暂嘅效果都几好。 系 系啦。 啊，有啲人咧就话咧湿疹，因为成日听住有个湿字啦吓，咁、咧就话唔好掂咁多水、啊，就应该咧等皮肤部位咧如果有湿疹嘅患处咧，就尽量干爽啲啊，咁样就唔好话掂到嗰啲咩保湿嘅嘢啊、水啊，就算如果系洗手咧，都应该要洗少啲。其实呢一个啱唔啱噶？ 咁其實咧係唔啱嘅，雖然咧佢有呢、這個濕疹呢、這個即係有個流水嘅呢、這個流，即係有啲滲出咁啊。 嗯。 咁其實我哋都建議咧，其實要濕敷嘅。 係。 咁咧就睇下佢係咩情況啦。如果咧本身佢滲出比較勁啲嘅咧，咁、我哋就攞啲即係譬如話啲收斂止痕嘅有啲藥啦，即係嚟濕敷啦。咁如果咧佢本身比較乾燥嘅，咁我哋咧就要用啲比較滋潤嘅嘢去濕去敷佢咯。咁、咧因為咧你敷住嘅時候咧，佢會令到呢個血管收縮啊，咁減少呢個組織液嘅產生啦、 嗯， 反而咧令到呢個皮膚水分就唔容易流失。咁呢個情況咧就會令到個濕疹咧就比較好啦，同埋因為你敷住嘅時候咧就冇咁容易去拗佢。 嗯， 係有啲人可能瞓覺的時候會拗佢咧， 不自覺咁拗咗唔知啊。 係啊，有啲病人同我講話一起身就係即係損曬咁。 哎呀， 係啦，咁其實呢個保濕嘅呢個濕敷咧，其實好重要嘅。 嗯，係 啦。 中藥係咪都有一啲濕敷嘅敷料可以介紹下俾我哋咧？ 其實咧，我哋都可以有啲中藥去試下濕敷啦。 嗯。 咁呢度就為大家準備一個中藥嘅濕敷材料啦。係。咁咧，首先咧就係要呢個金銀花三錢啦。 嗯。 咁地夫子四錢。 係。 白鱔皮四錢。 嗯。 千里光四錢。黃岑四錢。同埋呢個烏梅，即係酸梅嘅一個梅啦，梅子四錢。 嗯。 咁呢啲都係比較常見嘅啲皮膚嘅醫皮膚嘅藥嚟嘅。係。咁呢啲藥咧就我哋首先咧就係、是、我哋都建議大家咧可以攞嚟即係浸一浸先嘅。係。係啦，咁咧呢個方法點樣就將啲藥咧浸一浸之後咧就攞去即係水咧就大概高過藥面啦。 嗯，即係冚過曬咧個水位，要過曬頭先嗰堆樣樣三前四前嘅藥材啦。 係啦，冇錯。嗯，之后大火煮滚之后大概15至20分钟就 OK 的了。嗯，你湿敷之前你都可以整个，即如果你是手掌这位置你都可以整个手浸下去。 嗯， 之后再拿一些棉花样去湿敷。 是 的， 即打住个皮肤，其实是。 是的，没错，即可以浸了之后再湿敷，那个就不会浪费了药的药效了。 咁啊，都可以不妨试一试啊呢一样嘢啊。咁最后一个问题咧，想问埋 Victor 嗱，虽然咧就话有唔同种类嘅湿疹情况啦，但系咧有冇啲食物咧系必须要戒口嘅咧？ 咁我哋睇啦，即系当然我哋讲有啲外部因素引由食物引起嘅。 嗯， 咁一般嚟讲，我哋觉得咧系有咩食物特别容易引起到个湿疹咧，就 系、 是、有啲异类蛋白嘅食物，所以咧就系、是、特别有啲。蝦蟹啊，呢啲海鮮啊，呢啲一定要戒一戒啦，因為咧本身佢要異類蛋白咧就比較容易引起呢個濕疹嘅病發，係啦，所以咧我哋就建議咧呢啲食，如果你濕疹發嘅時候就建議少啲食呢啲食物。 嗯哼， 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啲比較濕熱嘅情況嘅一啲食物，即係比較即係比較濕噶啦，即係譬如芒果啊、荔枝啊呢啲，我哋傳統上都覺得可能要真係戒戒，榴蓮啊呢啲，係啦。咁一般嚟讲都可以食啲比较可能去湿啊，或者啲清热嘅食物啦，特别系呢个夏天嚟讲。 嗯， 咁我哋都成日介绍嘅呢个，好似绿豆啊、薏米啊，咁呢啲情况咧，其实都真系比较适合呢个夏天嘅湿疹嚟服用嘅。 嗯，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Victor 讲住咁多先啦。大家如果真系受到湿疹困扰咧，绝对建议你哋咧尽早咧去咨询一下啲专业医生嘅意见吓，对症下药，咁啊可以药到病除，早日康复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下次再倾过咯。 好，拜拜。Bye bye。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区国安法条文昨晚十一点刊宪公布，并且即时生效，列明四项罪行同处罚，刑罚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部分罪行加入煽动的罪行元素，至于恐怖活动就包括针对人的严重暴力、爆炸、纵火、破坏交通工具、严重干扰交通等。至于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就包括请求外国制裁本港或者中国，以及串谋外国操控选举。警方今日成立国家安全处，专责处理港区国安法执法工作。条文列明，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疑犯以及被告不得保释，除非法官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们不会继续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另外，律政司司长亦都有权指示诉讼不设陪审团。中央在香港設立的駐港國安公署，在三種情況之下可以對案件行使管轄權。港區國安法的條文列明，任何經法院判決觸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人士，即是代表喪失作為本港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以及特首選委候選人的資格，亦都喪失本港政府公職資格。如果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和公務人員、行政會議成員、法官以及其他司法人員、區議員曾經宣誓之後違反港區國安法，會即時喪失職務以及喪失參選或者出任職務的資格。有份審議港區國安法的人大常委譚耀宗由北京返港，被問到有關條文是否意味終身剝奪政治權利， 谭耀宗话暂时未有写明年期。至于破坏交通工具，以图实现政治主张，被视为恐怖活动罪行。被问到七一游行如果出现有关行为，是以新法亦或是现有刑事毁坏执法，谭耀宗话用乜嘢法例检控由执法及检控部门处理，呼吁公众唔好以身试法。27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港区国安法破坏香港嘅自由，敦促中国政府一定要重新考虑。签署联合声明嘅国家包括15个欧盟国家、澳洲、加拿大同瑞士等。声明话，27国对港区国安法嘅关注深切，并且持续增长。又认为港区国安法嘅实施，香港人冇直接参与，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破坏一国两制原则所保证的香港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佢把声令你觉得好熟悉， 你食咗眼味啊！千祈唔好饿坏自己啊！ 佢把声会令你心灵得到安慰。 700万人，有700万个大城市小故事。 佢把声会令你笑到收唔到声。 有我大家姐同班姊妹，一定会令到大家有宾至如归嘅感觉。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志刚陪住你笑，陪住你喊，陪住你食晏。 政府推出麻疹疫苗保种计划，为1967至2002年出生对麻疹冇免疫力的成人免费接种疫苗。对麻疹冇免疫力，即是冇化验证明曾感染麻疹，同埋在出世满12个月或以后冇接种两剂疫苗。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三7月新开始，小白打头阵，师兄的禁区，幸福爸爸的情感故事。 二台7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新晋演员蔡思韵、刘俊添首次合作做情侣，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 听过蔡思韵这个名字很多次的了。最早就是短暂的婚姻的。心想咦，没见过这个香港演员的，是不是台湾演员来的？ 第一眼的感觉不就是好像都挺靓仔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内涵呢。认识了之后又觉得原来是真一个实力的演员来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演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線。 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朝早嘅时间7:37啊，今朝 spot 到你啊，吓出边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早晨啊，哦，翻咗嚟咯。 早晨啊，小白，哇，出边酷热天气警告真系好热。头先咧，即系未到7点已经天文台宣布酷热天气警告，真系好鬼夸张。 系啊， 所以就 6点松啲，我翻嚟都见到喺度。 系咧、啊，那个火焰嘅图案真系， 系咯、 啊，即系做嗰个温度啊，即系红色箭嘴向上升，加个热字喺度咧。 系啊。 嗯， 我着憎佢衫，我就系知道呢一刻。 而家好憎佢， 应该要着背心啦。咁啊，唔知今日去沙滩咧晒太阳啊，系咪你心目中嗰杯茶嚟啦？咁啊，今晚咧继续有波睇啊。琴晚如果系曼联嘅粉丝就睇到曼联作客大破3-0啊，大破白礼顿嘅大门啦。咁样咁啊，曼联踢得好好啊吓，估唔到季尾嘅时候竟然啊越踢越好，即系上力迟咗， 真 系能够讲。 都话咧，即系钱啊咩啊，使得鬼推磨啊， 系咪 先？你谂下，哇哇念都等钱使啦， 即 系有额外 bonus， 攞到欧联呢个入场券， 系啊，俾啲心机。估计譬如华舒福啦，以至咧保罗普巴咧，都真系好想喺欧洲嘅舞台嗰度多啲去比赛，多啲去踢波啦。咁啊，转个角度讲下，今晚咧都有两三场英超，都几好睇嘅。咁啊，第一场咧要推介俾大家咧，就系呢个伦敦打比啊吓，力求护级嘅韦斯咸咧，主场就会斗车路士嘅。咁啊，其实车仔今年咧系踢得好好嘅，对住其他对手咧都有入波啦，入波嘅能力都好强啊。前面摆嗰三个韦利安啦，同埋基奥特啦，仲有咧帕杜洛迪古斯咧，全部都系当 fit 嘅，系基奥特麻麻地，不过基奥特麻麻地咗好多年噶啦，佢做嗰啲柱等式嘅法国中锋咧。就还可以咁样，但系韦斯咸抢分啊，唔理你噶啦，咁啊一定系狂攻噶啦，或者咧好好咁样守住个门口啦。咁睇翻数据咧，其实啊车路士咧赢韦斯咸咧就好难赢噶，原来传统嚟 讲系啊，唔系嘛？ 睇翻历史系咁，即系所以呢一场咧伦敦嘅打比咧，反而外界啦以至球评家咧就睇好韦斯咸。 咦？但系我睇好车路士喎，今次 系咪都系要攞分系？ 系啊，因为咧嗱，睇翻个嘅。联赛积分啦，车路士而家系排第四嘅，咁佢咧31战，咁啊54分，咁但系你睇到咧，另外有啲嘅叫做第三名啊，李斯特城啦，李斯特城其实55分嘅啫，嗱第三同第四嗰个嘅分数咧都争得近嘅，我哋睇埋第五同第六。第五、第六有曼联狼队，其实佢哋有52分嘅。 系系系。 哇！你话如果佢平一平手，输一输波，佢随时无啦啦跌咗落第六嘅话咧，佢欧联都冇得踢。 咁小白嘅分析都好到位啊，其实不过就都系嗰句啦，有阵时护级嘅球队咧又特别打得醒神一啲。 系啊，呢啲叫咩三个字啊？ 系啊， 发穷恶啊！ 系啊，发穷恶啊！因为降班嘅话咧，损失更加惨重啊吓。咁啊凌晨其实1点咧已经有三场波去。有得睇嘅咧，英超方面，阿仙奴咧就对诺域治啦，爱华顿就对李斯特城啊，呢个班尼茅夫咧就对呢个纽卡素咁啊。阿仙奴方面咧就应该都实食冇黐牙，因为诺域治就差唔多笃定降班啦，因为排紧联赛嘅最榜尾嘅20位啦，咁啊无欲无求啦，咁啊但阿仙奴攞埋呢三分都好似对个叫做积分榜咧冇乜太大嘅帮助，要靠其他嘅球队咧失分，咁但系咧常言道英超仲有5-6 round 嘅赛事啦，5 round 到嘅赛事啦，咁啊 除咗冠军之外，其他都风云变色噶， 系啦，仲有机会可以有好大嘅变。化嘅咁，譬如有啲球队连续输足5场嘅，或者和足5场嘅得5分，或者甚或乎冇分。咁另一队球队咧连续赢足5场嘅有15分，咁真系可以令到咧成个英超嘅排行榜或者排名榜咧完全啊起咗超级大嘅变化咯。咁啊呢啲都可以留意翻嘅。啊头先讲英超咧，争啲未讲埋啊，李斯特城，其实李斯特城咧都唔差嘅，所以咧李斯特城大家又可以。 睇睇佢啦，同埋即係如果李斯特城攞分嘅話咧，又有機會打埋呢個歐洲賽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呢場咧就完全唔 佢都打硬噶咯喎歐洲賽， 係啊，唔會放俾愛華頓咯。其實愛華頓今年都中中挺挺，即係唔算太差。 愛華頓啊，而家真係冇用無球啦，上又上唔到，落又冇佢份，咁你喺中間呢啲即係又係三個字嘅踢氣波。 喂，呢、這個愛華頓真係醒目喎、我今年冇乜睇過愛華頓咧，又唔覺得佢踢得特別好。 啊、又不是踢得特別差，你只看成績你就知道了， 足足定定 不上不落， 這些叫做一個球隊，我們好聽一點的時候不要說人踢氣球了，調整期， 是調整期， 調整期，調整期，之後球會有錢又簽回一些好一些球員，這樣 挺好聽的，調整期、 好好聽，真的好好、希望大家都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看波如是、看波你都不能夠一路這樣爆下去看的，始終凌晨一點鐘就有波了嘛，如果你說喂不行、好想看埋意甲、又有 AC 又有森多利亞又有這個帕爾馬、那就不行了，3點45分、你要取捨咯、因為如果凌晨一点钟睇，一路睇睇到3点45分、45分先开波， 请假咯。 咁你听日晨光第一线就可以同小白又再 say hello 噶啦，完全瞓觉地做出呢一样嘢。咁但系啲朋友仔通常请假请琴日嘅，琴日同埋前日居多嘅， 啲戏码好啲啦。 系啦，又好少请7月2号、7月3号嘅，系啦。咁所以就可以留意翻啦。喂，转个角度啦，其实睇翻香港咧，都好多体坛嘅大事件咧，就受到呢个新冠肺炎影响咧，而宣布取消。嗱、老实讲啊。我以为会搞得成噶 ，Rugby Seven 系咯，我同你都有入过 呢个 party 嚟噶嘛，其实 系啊， 其实对我哋呢啲叫做唔系打 Rugby 嘅人咧，party 系大过睇波， 系啊，对我哋呢啲唔系打 Rugby 嘅人嚟讲。梗係入去睇睇其他嘢啦，係 啦， 係咪先？好多嘢睇噶嘛 ，Rugby Seven 係咪先？對我哋呢啲已婚男士嚟讲，简直系天堂啊！有得饮啤酒，有得睇下啲打戏嘅。女郎是 乘机嗌下又得，系咪、简直咧系将啲压力咧嗌走晒啊！ 喂，不过咧 上山嗌， 老实讲，有阵时 Rugby Seven 啲球员咧都几靓仔嘅，即系你由衷咁样觉得哇！ 唔系你觉唔觉得 Rugby Seven 啲衫其实几有型？ 咁噶啦，着到心口张卜卜又大只又盛咁样，又多外国人，同埋好即系。就是因为咁多靓仔吸引到好多女士入场啦，我哋喺旁边饮啤酒食花生嘅一群嚟嘅啫。咁但係都几估唔到啊吓。咁啊呢、這个搞咗好多年嘅七人榄球比赛呢喺香港搞嘅呢，咁啊原先呢就諗住改到十月进行嘅。咁但係呢十月依家大家都话喂 ,sorry 啦，唔玩字啦咁样囉。咁啊香港嘅七人榄球嘅官方 Facebook 呢就表示为咗保障球员同埋在场人士嘅健康同埋安全呢，国际榄球理事会呢就宣布取消包括香港嘅七人榄球嘅系列余下赛事啦。咁其实世界各地都有七人榄球嘅巡回赛㗎嘛。咁 香港其中一站㗎咋。 係啦，香港係其中一站㗎啫咁样。咁其他都取消啦，咁所以就被迫取消囉。咁曾经六次入选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嘅现役港队主力李卡道又表示啦，咁啱啱先知道要取消，当然失望啦，但始终呢疫情呢仍然未十分稳定，虽然呢香港呢疫情控制得唔错。咁真係喎。好多人都讲啦、香港疫情真係控制得唔错、好似接近两个星期零确诊。 个关口个守得好紧要啲。 係呀，咁但係嗰个当然你话有啲输入嘅个案啦，係咁，但係嗰啲输入嘅个案就即係大家都虽然就唔可以掉以轻心，但係心里难免係有少少沾沾自喜嘅，都係因为我哋可能做得好啦，咁令到个疫症有机会舒缓同埋有机会放缓啦。咁我真心期待呢啲体育嘅运动可以慢慢去搞返㗎。其实年头到依家已经有好多嘅体育项目，即係关于香港几件嘅体育项目嘅大事件呢都已经冇得发生。譬如年头嘅香港马拉松啦，咁已经有啲选手等咗成由年头依家等到7月1号啦，都未有一个大型嘅跑步比赛，其实佢哋真係痕㗎隻脚。 我上年嗰啲跑山嗰啲冇晒。 係啦，你嗰啲咩图腾咩跑啊，嗰啲咩环岛跑啊，嗰啲环岛行啊，咁 啲冇晒。 呢全部啦，咁仲有香港单车节啦，咁又冇得玩啦，咁你而家 好啦，你冇得玩唔緊要，有冇嘢俾我睇下？咁七人欖球又冇得睇啦，咁樣咁究竟要去到幾時先有一啲大型啲嘅體育運動嘅比賽可以搞得翻咧？咁睇嚟咧，賽會啦，以至咧康文署咧都係有個好大嘅問號喺度嘅，咁啊希望即係。繼續鍛鍊啦，唔好灰心啦，繼續練習啦。咁比賽總有一日會舉行翻嘅。 係啦，望下望下咧，唔可以望唔可以唔望呢一個嘅西甲喎，因為睇下佢積分榜嗰度咧，即係哇！尋日夜晚啊踢咗場波啦，咁啊巴塞對呢個馬體會， 係 好戲碼啦，係咪先？咁啊，亦都咧就係醖釀住巴塞兵變嘅主場，咁啊迎戰咧就馬德里體育會嘅，出現咗三個十二碼，咁啊球王美斯嘅勁啦，哇！攻入職業生涯700球啊，佢啊梗係值得開心啦呢個。不过美中不足嘅咧，就系最后都系二比二，咁啊令到巴塞再度失分啦。咁之前咧，皇家马德里都已经咧系以一分咧就领先翻喺呢个榜首上面啦。咁啊而家咧厉害啦，因为皇马将呢一个嘅扩即系呢个领先嘅优势咧，即系扩大去到四分啦。 哦， 哇！咁你谂下，巴塞嗰边兵变啊，都应该会继续兵变嘅。 睇嚟皇马有机会、啊， 皇马真系有机会、 啊，有机会啊！奔斯马劲啊， 系啦，唔使靠 C 朗、 啊， 都有个西甲， 好嘢， 斯丹好嘢啊，好波，好波，好波。 You showed me nothing at all. It's coming down on me, harder like misery. It's coming down on me. I'm ready, rain on me. Drop, but at least I'm alive. Rain on me, rain, rain, rain on me, rain, rain. Drop, but at least I'm alive. Rain on me, rain, rain, rain. 呢个歌名都唱埋出嚟啊 ！Ring on me，Lady Gaga 加上咧就系 Ariana Grande 嘅作品啊！出边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嚟啦！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嗱，而家咧潮流就兴瘦啊，好多女士咧都为咗要减肥咧， 唔知几时会突然间潮流话喂，其实而家兴肥底啊咁。 系咪先？ 我想讲咧， 啲人都话杨贵妃系肥噶嘛。 系啊，不过我谂应该冇咁快会兴翻肥呢样嘢。但系咧，我系同我个女讲咧。 到时招 B 嘅 头痕啊，话俾你听啦。 点解？ 佢咁瘦。 我同我个女讲话咧，妈咪中意你肥啊，咁样咯。所以咧，佢因为自己嘅肥嘟嘟而好自豪。 哎呀，咁咪好咯。 系啊， 细路仔肥啲好啲。 同埋有时咧，即系我都会发现一样嘢，就系佢翻学嘅时候咧，真系 keep 住咧成个圆桌嘅小朋友咧系轮住病噶， 系啊， 系啊，咁基本上佢，我记得嗰阵时，因为今年疫情嘅关系啦，同埋因为社会运动嘅关系啦，其实佢哋今个学年系只系翻咗两个零月学嘅啫嘛，咁、 啊、 但系嗰两个零月咧已经睇咗四次医生 了，哇，跟住请下假咁、 啊、 样。 系啊，因为呢啲小朋友你知一病好容易发烧㗎嘛。咁、 啊、 一发烧呢你又唔够胆即係屋企就咁俾啲药佢食啦，咁梗係带佢睇医生稳阵啲啦，又唔知咩原因咁样。咁所以呢就发觉都要储定啲 quota 呢，等来年学年嘅时候呢、有啲咩医药呢，咁都叫做有个底咁样囉。 係啊係啊係啊。 因为我睇返啲相原来呢真係小朋友係易肥易瘦㗎。 係啊，因为佢呢一高嘅时候我试过几次，即係我屋企个仔仔呢，咁佢肥以前肥肥底噶嘛，跟住咧高嘅就如果一齐高咗， 依家高高瘦瘦喎，你个仔系。 高咗啲， 系啊， 即其实都算正常嘅、可能出面有其他瘦仔矮啲啫， 系咩？ 咁但系咧，佢一高即系要扯高嘅时候咧，佢就将嗰啲肥咧。擠咗上去噶咯，咁啊個人又會高咗。 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小朋友儲定啲 quota 係 OK 嘅。係 啦 係 啦，我都覺得係。 嗱不過咧，問下小白啦，咁你中意你屋企只狗仔肥定瘦啊？ 我啊中意佢都肥肥地嘅。 但你驚唔驚佢食窮你 啊？唔驚，佢買嗰只狗糧好彩都平平地。 係啊，狗糧唔係好貴嘅咩？ 我揾到只平平狗糧。 好啦，我見 仲係專係俾柴柴食嘅喎。 哦係啊，係 啊， 因為我見你只狗咧咁精神咧，跟住啲毛色咁靚，我諗緊應該食貴嘢大， 唔係啊！食 cheap 嘢嗰啲黑衣狗嚟嘅，人哋話黑衣仔嘅黑衣狗 係咩？係枉佢咁忠心，上次仲搭你個仔，你敢話佢？喂嗱，點解咁講咧？就是、因為咧嗱，好多人咧，主人咧，特別係嚇養動物咧，都唔希望佢瘦嘅。照計嚇，我覺得應該 瘦真係唔好。 係啦，唔會話瘦到苗條都 OK 嘅、 正常健康咯。即係我對寵物個心態都係 啦。但你話如果見到隻動物瘦到見骨咧， 哇咁唔好， 咁啊真係得人驚啦。 係 今朝早見到呢一個國際新視野嘅報導咧，我真係可以話俾你聽，我係第一次知道原來鱷魚咧，原來冇曬啲肉之後咧。那個形狀呢就好像人家那些魚乾仔呢，當你的魚冇曬面頭那些肉啊水分的時候呢，蒸乾曬好像煎過咁呢，咁原來它那個形狀是這樣的。嗱，我從來冇留意原來鱷魚咧，即係平時我哋多數喺動物園見到嘅， 原來鱷魚會瘦㗎。 係咯，原來鱷魚會瘦，因為咧你覺得佢嗰層皮咧係硬骨骨咁樣噶嘛。 係咯， 原來咧佢嗰啲手臂位啊、pat pat 位啊、大髀位咧，即係瘦到冇曬肉嘅時候咧。真係同人嘅手咁上下嘅型嘅啫，嗰條骨。因為平時咧，可能你大家都會見到鱷魚咧，即係會覺得原來嗰啲手啊、腳啊，連接住個身體嘅位置咧，如果有肉嘅話咧，嗰、個線條係即係大家心目中鱷魚嘅線條啦、但係咧，我今朝早見到嗰個新聞嘅圖片咧，嗰、那個鱷魚咧係除咗中間嘅幹部，即係頭啦、身同埋尾巴似一條鱷魚之外咧，嗰啲手腳 手手腳腳 係啊，啲手手腳腳係好似咧啲 B B 嘅手仔咁樣咁。咁瘦咯，哎呀！但系咧，讲紧点解突然之间咧，泰国咧会有一只咁瘦嘅鳄鱼咧？咁原来系因为咧 冇嘢食。 佢又唔系冇嘢食，只不过系因为咧，佢曾经咧食咗啲旅客留低嘅胶樽同埋垃圾，咁、 哎、 于是乎咧食完落肚咧就开始病啦。咁啊，同埋咧，啲工作人员咧其实都有留意到嘅，即系知道佢食咗啲咁样嘅垃圾啊胶袋咧，咁肯定棘住喺个身体入边啦。咁一来又唔舒服啦，咁二来咧，我谂嗰、那个啲动物咧都真系会有一个嘅记忆，就是话下一次咧食嘢嘅时候要好小心，又或者对于食嘢咧惊住自己食错嘢咧，都会有一个恐惧同埋担忧。 就系对食咧起咗一个戒心。 系啊，咁当佢哋即系起咗个咁嘅戒心嘅时候，又或者其实佢频频都系食错嘢嘅时候咧，即系唔系一次食错，系可能食咗几次啲垃圾啊胶袋啦。其实咧佢真系唔敢食嘢啦。咁于是咧长此落去咧，就好似啲人咧厌食症咁样啊。咁啊一路病啦，一路又。 唔敢食啦，就变成咗咧一个骷髅鳄鱼。 哎呀，阴公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亦都系对我哋一个好大嘅警惕啦。虽然咧就讲紧系泰国嘅鳄鱼，咁但系咧其实大家都真系有一个好好嘅习惯啦。无论你去旅行又好，或者喺自己嘅土生土长嘅地方都好啦。如果你真系有啲垃圾啊、胶袋啊、胶樽咧，真系唔好乱咁抌咯。 呢首歌咧可以啱俾只鳄鱼听， 点解？ 因为呢只歌咧，其实唱歌嘅朋友，日本嘅歌手叫爱妙啦，赤裸裸的心，佢系赤裸裸的鳄鱼骨啊，阴公猪，所以话咧有阵时即系keep 好自己啲垃圾咧，几好啊，嗬，好紧要噶。 一体このままいつまで一人でいるつもりだろう。自分を憎んだり誰かを羨んだりいつかいつかと言い聞かせながら今日までたくさん愛し 作品系嚟自呢位歌手爱妙 ，I Miu， 叫做《哈达卡纳库库罗》，赤裸裸的心。而家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生效列明四项罪行同埋处罚，刑罚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部分罪行加入煽动嘅罪行元素。至于恐怖活动就包括针对人嘅严重暴力、爆炸、纵火、破坏交通工具、严重干扰交通等。至於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就包括請求外國制裁本港或者中國，以及串謀外國操控選舉。警方今日成立國家安全處，專責處理港區國安法執法工作。條文列明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疑犯和被告不得保釋，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們不會繼續有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另外，律政司司長亦都有權指示訴訟不設陪審團。中央在香港設立的駐港國安公署在三種情況之下可以對案件行使管轄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07，瑞士法郎0.948，加元1.358，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339点，升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25美元，卖出1783.07美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至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资料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我揀 A， 我都揀 A。 A 啊， 我都 A。 我揀 B， 我有錢。 最後通過 B。 嘩，有錢真係大曬。有啲人覺得有錢就係擁有更多權力，咁喺現代文明社會，權力代表邊啲範疇？錢又真係最佳保障？電視節目想點，今集一齊多角度思考，有錢是否一定有say。星期五晚8點，港台電視31。 Kitty 啊，听闻你做女汉子做得内想唞唞喎。 系啊，所以我谂住暂时收起硬朗嘅一面，展现翻我 性感， 系感性嘅一面。今个星期开始，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喝一口爱情剧场，我会同大家讲下爱情故事。如果你都有共鸣，唔使发空白短信嘅，准时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就得啦。 早上时间来到8:08，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呢就有三个人在这里。哇，好有 holiday mood 和 holiday feel， Heidi。 喂，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O， 各位光嘅听众，早晨。 系早晨，早晨啊！哇，今日咧7点到咧已经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咗咯。咁啊，今日咧真系夏日热辣辣啊吓！先同咧阿 Bobby 林慧啦，同埋 Heidi 朱海婷啊，分享一下一个咧拣太阳眼镜嘅小贴士先啦。 好啊，今日都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出街噶啦。 系啊，咁啊，真系太阳都比较强劲一啲啦。咁啊，搵嚟咧消委会嘅一个报告，咁啊话叫大家或者教大家咧拣下太阳眼镜。咁如果你今日嘅活动咧系啊去 wakeboard 去进行一啲水上嘅活动咁样啦，或者球类嘅户外活动，譬如打 golf 啊或者网球咁样咧，可以佩戴一啲咧偏光嘅镜片，咁啊减低咧水面同埋地面嘅刺眼嘅远光咁样。咁如果你话喂行山啊，又应该戴啲咩嘅眼镜啊咁样，应该咧戴呢个水银。镜啊， 哦，水眼镜 系啦，即系 Heidi， 你平时都会戴嘅，戴嗰啲太阳眼镜咧，你望落去咧，哇，好金属嘅个镜片个感觉，即 系咪因为令到啲阳光嘅折射犀利啲，咁就冇咁伤眼 咧？系啦，咁啊呢种镜片咧可以反射光线啊，阻隔咗咧刺眼嘅强光咁样，咁就所以就几啱行山嘅时候用嘅。咁同埋咧，尽量咧，拣一啲太阳眼镜咧，视光师就话咧，可以 cover 到你个。眼球的面积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呢 行到出街咧，有啲朋友仔，哇！你副眼鏡唔使咁大啊，佔咗你塊面嘅二分一、啊，做咩扮全之然啊？都過咗，都過咗個年代，兩年前興過嗰個款。咁但係原來咧，確實咧係有咁嘅需要嘅。 係，即係唔好話人哋咧個眼鏡係大烏蠅，做咩戴大烏蠅啊？原來其實咧對個眼球嘅保護，甚至乎其實咧我哋而家啲女士覺得啲紫外光咁犀利嘅話咧 ，Bobby 呵，咁都可能係可以保護多少少皮膚先咯。 咁仲有一樣咧，叫知多啲，佢括住開咗。个博士讲啊，有视光师又指出咧，即使喺早上嘅八点到九点呢一段时间，即系依一我哋依家做紧节目依家啦，同埋咧下午嘅三四点咧，其实咧紫外线嘅强度咧，同中午啊，即系正午十一二点嘅时间咧，其实冇乜分别噶，所以咧建议大家咧，如果朝头早，譬如啊，依家已经出动啦，同屋企人咧饮个早茶先咁样啊吓，咁啊真系咧可以都戴翻副太阳眼镜，咁同埋咧之前咧，你哋有冇听过一只镜片叫全视线嘅镜片啊？即系类似嗰种渐变式噶咁样，咁其实咧啊，有阵时揸车咧唔系好啱戴，因为佢系要接触到阳光，佢先会变黑啊嘛。咁、但系你喺车入边咧系室内噶嘛，突然间 入隧道咁点咧吓？系啦，喺户外 系啦，咁你未必可以适应得到啊，有好多嘢都需要调节咯。特别为到驾驶人士去着想，都系用翻啊比较传统啲嘅太阳眼镜咧，就会比较好啲啦。咁呢啲都系专业人士嘅意见啦，我哋都系一啲普通嘅使用者嚟嘅啫。咁啊，系时候讲埋咧详细嘅天气。 冇 错， 听完天气，大家知道你今日配合埋你嘅活动攞边副眼镜出嚟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初时咧，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日间系酷热噶，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噶。现时啦，8:12啊，室外气温已经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已生效。 假期咧好啱听呢一种节奏嘅歌曲啊， 跳翻拍舞先 系啊，好似真系拎住个杯咧喺度朗下朗下，慢慢轻着饮一啖，然之后又望下个天空，望下风景啊。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就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自己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路，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招牌，坐落在桌上。真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浩浩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拉展看到总有压力，在这海中四分茫目的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继，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眼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招牌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浩浩的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双人舞。 两个人在餐厅吃饭，这一排我们都好像讲少了嘢，我们这样算不算是过了热恋期呢？ 谁和谁传闻都断机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我扮无意地问了这个问题，他很刻意地答回我，傻的，两个人不用说太多话才叫热恋期啊。切，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乱噏的。 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为望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 不过你一早知道我对嘢食有唔同要求，奶茶一定要酒甜多奶少冰，有三分一嘅饭会留俾你食。当我嘅习惯成为咗你嘅习惯，有的确好多嘢系唔使你出嚟讲。 没有温柔和鲜花。 整餐饭你就问了一句，餐饭好不好吃啊？其实两个人开开心心就乜都好吃的啦。 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够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细节还不周到吗？ 有咩唔想讲住，咪迟啲先讲咯。又唔系得一餐饭嘅时间，好似爱情咁，贵精不贵多。一生一世呢四只字都咁少不划啦。 飲品啊，梗係要喺餐廳嗰度可以配合一個好嘅對象一齊享受啦。 係、嗯， 情侶之間都問你一句餐飯好唔好食，其實都已經係平淡之中嘅温馨，係咪啊？ 先有咧周杰倫嘅 Mojito 啊，好多香港嘅朋友都 Mojito 咁樣，因為有陣時候你去酒吧嘅時候，啲人都係咁樣講，以至個酒保啊。bartender 都系咁样同你讲啊，咁啊，所以未必知道个正音。哦，原来正音系咁样，甚或乎认识咗哦，原来咁样串嘅，有周杰伦嘅作品咁啊。另一首作品当然要交俾 Heidi 去踢一踢佢啦，系啊。 顾家啦，我哋由同居已分版，而家升华到去餐厅版啦。 几时系行公园拖手仔版 咧、啊？好似系咪仲有其他嘅版本嘅？ 有唔同版本系咪啊？有几多个版本？十个版本咁样。 情侣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好多嘅生活细节啩。 不過情侶之間咧、我覺得小方言唔知會唔會都係無傷大雅。 Barbie， 你今日靚咗。 哇！ 執起冷箭刺穿方言，更怕撕開美滿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隨心已偷走七年。蓝星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 好 世小谎言，那次出于斗气夸张冷面，往事情线无需再解释一遍，以免彼此无事泪流遍。 听过来自连诗雅的作品《小谎言》。 네 목소리가 들리면 그땐 내 숨소리가 가빠져 그래 꽤나 오랜 시간을 나조차도 모르게 作品吓，嚟自一套新嘅剧集吓、啊 嗯。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嘅一个歌曲作品。演唱嘅朋友咧系 Haze 啊，韩文嘅作品《爱与歌》仍然可以感受到佢嘅节奏啊。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噔噔噔噔，七一咁大日子。 点可以少咗我彭爷爷咧？我都不能缺席嘅。 系啊， 咁所以呢个时候咧，我都夹翻个头出嚟先吓。各位听众早晨，系今朝咧就拉埋阿小白啦，同阿芭比啦，就同各位听众朋友咧就分享一件事。 咩事咩事？ 呢件事咧，阿朱海婷咧喺侧边咧就听住咧，应该都会好有反应嘅，因为咧彭爷爷准备咧讲一个咧就是、发生喺大台啊入边嘅。故事嗱，咁最近八岛咧就喺大台里边咧，向来咧有一个地方咧都特别咧系多啲灵异嘢发生嘅，或者喺嗰度传出嚟啊，咁嗰个地方咧就叫做 editing room，即系话咧做剪带啊，配 VO 啦，所谓嘅配音啊，配啲旁白啊，嗰啲嘅房间，嗰啲工作嘅房间。咁咧，話説咧，最近有一個嘅故事就咁講嘅，流傳出嚟就話咧，由於咧有陣時喺嗰啲嘅剪接啊、錄音室裏面咧，大家咧喺度一早等另外一組咧做完嘢，佢先至有得用嗰個房啦。咁於是咧就有啲空檔時間。咁有一天咧，就有啲朋友咧，有啲工作人員咧，就喺嗰度咧就講鬼故喎、 哦。 咁、就講起咧，呢一個嘅大台裏面發生嘅一啲嘅鬼故事咁樣，或者啲靈異故事啦咁。好啦，咁一個講啦，講完之後咧，另外又有一位同事咧，又繼續接力又講啦。咁即係話咧。喺嗰一次嘅叫少少嘅讲鬼故故事嘅聚会当中咧，就先后咧有两位嘅人员咧就讲咗一啲嘅故事出嚟，然之后咧灵异嘅事情发生啦，就系点咧？嗰两位嘅同事咧，其实佢哋一位咧就系咧利用嗰个editing room 咧就做剪带，咁佢咧就系edit 咗一啲咧预备要用嘅，佢系先一个阶段就要剪起一啲准备要用嚟做剪辑嘅一啲片段，预备好㗎啦，剪好晒。另外嗰位呢就係呢係录好晒一啲我哋叫做 VO, 一啲对白啊旁白嘅嘢录好晒就准备呢就做呢后期㗎啦。佢哋讲完呢啲鬼故事之后跟住就发现咦喂剛才我预备好晒嗰啲 edit 嗰啲片冇晒嘅去咗边度啊。跟住另外一個就話：喂，我嗰啲 VO 都冇曬喎，去咗邊度啊？咁就猛咁咧，就揾啲技術人員咧，就幫佢哋去抄啦。會唔會喺一啲隱藏咗喺一啲嘅機器啊，或者係一啲嘅零件，或者係佢自己個載體啊，本身嗰個 source 咧係隱藏咗喺裏邊，希望可以 recall 翻出嚟啦。咁但係咧揾唔到。啊，咁咪觉得咧，谂下谂下之后，其他佢啲身边同事就开始发现啦，哇，又会咁巧系你两个出事嘅咁，啊，你两个咪讲咗喺同大家分享啲鬼故事啊、灵异嘢嘅，之后咧就出事啦，哎呀，叫你哋唔好乱讲嘢噶啦，咁样啊，咁你话系咪真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咧？咁所以有陣時啲嘢咧，真係唔知你信唔信扯啦。不過呢啲咁樣嘅傳聞咧，就我相信唔單止話喺大台啊，啲電視台嗰度會發生嘅，即係好多時候咧，仲有啲咩地方啊，最多呢啲咁樣嘅傳言咧。学校啦，好多嘅 喎， 系啊， 系 嘛， 系啊，成日都讲每个学校咧，总系话自己个学校个洗手间个厕所边一最后嗰格咧就系什么什么，即系特别多呢啲咁样嘅灵异故事嘅吓。咁今日都系星期三啫，系咪？如果想听灵异故事咧，星期四都有嘅，不过要听 Give Me Five 咯，系啊。系咁，我彭爷爷咧就分享到咁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3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早上八点举行升旗仪式。因应疫情的关系，升旗仪式不设公众观礼区。在升旗仪式期间，警察银乐队奏乐，并且是由两名歌唱家领唱国歌。 国旗和区旗早上八点升上旗杆顶。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维港上空飞过，展示大型国旗和区旗。水警轮亦都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出席升旗仪式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曾荫权、各司局长、行会成员、立法会主席和部分建制派议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以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以及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等。港区国安法已经在昨晚11点刊宪并且即时生效，列明四项罪行和刑罚，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部分罪行加入煽动的罪行元素。律师会会长彭允熙说，港区国安法涉及香港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安全，法例总则清楚列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维护人权，依法保护香港市民在基本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下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他说，港区国安法绝大部分工作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部门执行和检控，由香港法院审判有关案件，是体现中央对香港法律制度的信心和尊重。他又提到，律师会正是就有关宪法问题组织一个网上论坛，以听取成员意见。港区国安法条文列明，任何经法院判决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即代表丧失作为本港立法会、区议会选举和特首选委候选人的资格，亦都丧失本港政府公职资格。如果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行政会议成员、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区议员曾经宣誓之后违反港区国安法，会即时丧失职务以及丧失参选或出任职务的资格。有份审议港区国安法的人大常委谭耀宗由北京返港，被问到有关条文是否意味终身剥夺政治权利，谭耀宗说暂时未有写明年期。至于破坏交通工具以图实现政治主张，被视为恐怖活动罪行，被问到七一游行如果出现有关行为是以新法亦或是现有刑事毁坏执法，谭耀宗说用什么法例检控由执法和检控部门处理，呼吁公众不要以身试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13，瑞士法郎0.948，加元1.358，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331点，升4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1.62美元，卖出1,782.64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心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黄耀祖， 诶，咁我买啊， 买咩啊？有网购啊？ 冇人话网购啊，诶，你成日都唔听人讲嘢嘅， 系你成日都要我哋听你讲嘢啫。 嗱，我讲咗嘢，你又听到，咁咪 win-win situation 咯、 啊。啊，证明你哋都买啦。 想知道黄耀祖仲有啲咩口头禅？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啊，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二台通识，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月一号星期三早上时间来到8:36，咁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今朝早咧有我哋三位啊，咁分别有小白白袁浩啦，有 Heidi 朱海婷啦，同埋我 Barbie 林慧咧都会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嘅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离不开咧，大家都要闹哄哄同埋好关心啦。今日咧《东方日报》嘅要闻咧就讲到啦，不设追诉期，不受司法复核，不容法官违规嘅港。港区国安法实施啊，咁啊讲一讲啦，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咁啊简称港区国安法，琴日咧就通过，并且咧系正式生效噶。一连三日嘅全国人大常委会，琴日喺北京闭幕前咧，以162票全票表决通过港区国安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签署了主席令，予以公布，即日是施行的。咁啊，随住咧呢一个人大常委通过属全国性法律的港区国安法，并且列入了基本法附件三，内地官媒咧琴日傍晚6:00咧就公布了有关法律咧系已经签署主席令，并且咧系自公布日起，即系琴晚咧11:00起咧系施行的。港区国安法是不设追诉期，量刑起点就分三级的，并且按照严重程度判刑，例如主犯或者是罪行重大者，量刑起点是10年至到最高是终身监禁的，积极参与者处3年至到10年的监禁，而对于其他参加者是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令或者是管制的。至于法律针对的4项罪行呢，都是可以有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的。当中触犯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士，量刑起点是以3年起计的，是4种罪行当中刑罚较重的一项。另一方面，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和其他财物资助其他人去干犯分裂国家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情节严重者可判5年至到10年的有期徒刑，而情节较轻者是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此外，任何人经过法院判决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就会即刻丧失政治参选权利或者是公职资格的。港区国安法的条文内容指出，凡是有危害国家安全言行的人士，不得被指是为审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的。在获任指定法官期间，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行，亦都是会终止他的法官资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亦都是主持了闭幕会议的时候，亦都表示了 立法咧系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强调港区国安法咧将会坚决有效咁维护国家安全，指导咧法律充分考虑咗两制差异同埋香港嘅具体情况，体现咗咧惩治极少数，保护大多数嘅原则。咁呢一个咧系嚟自今日嘅《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啦，《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咧就讲到众志解散噶，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港版嘅国安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成为香港法例之后，进行国际游说时就随时被指勾结外国势力。一直主打国际战线的香港众志，四名的成员包括黄之锋、罗冠聪、周庭以及系敖卓轩咧，琴日就宣布退出众志，到下午啦。咁众志亦都系宣布即时解散噶。黄之锋在社交网发文嘅时候，亦都讲到自己咧系会以个人嘅身份去实践佢嘅信念。咁有学者就指到啦，港人面临巨大嘅寒蝉效应，对各组织决定咧系表示理解。咁啊，睇翻啦，呢个香港众志咧，2016年系四月由前学民思潮同埋系学联嘅成员成立噶，最初就系推动民主自决。及後咧就改為推動香港民主同埋進步嘅價值啊！喺反送中運動期間咧，眾志嘅活躍於國際嘅遊說活動。咁啊，眾志嘅秘書長黃之鋒同埋副秘書長周庭咧，多次咧就係喺美國、日本等地咧就公開係為港人係抗爭發聲。亦都游说各国系制裁中国噶，咁而喺反送中国爆发嘅时候，多名嘅成员因为咧反送中运动被捕，黄之锋同埋周庭亦都因而咧不能离境噶。国安前夕咧更加有指咧佢哋将会喺七一被捕，呢个系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 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咧就系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七一游行前夕啦，咁啊港区国安法啦，寻日夜晚11点咧就刊宪生效，咁啊据讲警方咧寻日深夜向大概300名嘅指挥级官员就发出执法的指引，消息人士警方的消息人士话到啦，喺游行集会上，警方执行港区国安法会主力咧就针对3项嘅行为，包括第一展示旗帜，第二叫口号，第三是否有人在大台上演说。咁若果有人同时在行为上以及咧就意图上涉嫌明示或者系暗示煽动或者教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都有可能是违法的。今日他们举例，若果今日有人在游行现场展示或者挥舞香港独立旗，俗称蓝白旗的香港 国旗的话，或者印有就是括弧写着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甚至乎就是写到一些字眼，包括就是香港人建国、香港独立民族自强的旗帜或者横额等等，都是属于违法的。至於叫相關口號是否違法呢？消息人士話到，在集會叫香港獨立或者香港建國相關的口號，達至煽動或者教唆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的效果或者目的，都可觸犯港區國安法。而有關執法原則，在社交媒體發放同類言論同樣是適用的。執法方面，警方會有一支新的紫色旗幟警告現場的人，將執法國安法，即將會執法這句國安法。若果發現涉嫌違法者，警員會在現場搜證以及發出警告。消息人士透露，拘捕前未必會發出警告。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表示，中央官員曾經表示訂立港安法旨在咧就令到市民知法守法，咁啊，但系截至到寻日夜晚10点，即系距离生效1小时，仍然未见到法例嘅条文。咁啊，佢话到啦，叫市民如何知法守法咧？咁样，佢话到啊，即使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知悉到条例之后马上传释，咁啊，都可能系已经系凌晨啦。咁啊，而警方等等嘅部门今日咧就可能系执法。佢反問翻一句，咁啊要清晨6点起身睇條文。佢形容至到尋日夜晚10点仍然就未公布條文，反映整個立法程序，佢話到係笑話一場咁講。以上咧就係嚟自明報嘅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咧，今日《星島日報》嘅要聞啦。讲到美国咧撤销香港嘅特殊待遇，限制科技产品出口。咁啊，特首林郑咧就话啦，任何嘅制裁咧都唔会吓怕我哋。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港区国安法前夕，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就在当地时间周一宣布了撤销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暂停对香港执行优惠待遇规定，包括了暂停提供出口许可证的豁免，即时停止出口防卫设备给香港，同埋进一步限制军民两用科技出口等等，亦都正系评估紧进一步取消香港的差别待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啦，中国不是吓大嘅，就斥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图谋，绝对不会得逞啊。咁啊，对于呢一个嘅制裁啦，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都有一啲嘅讲话嘅。咁啊，佢琴日咧出席行政会议前嘅呢一个回应记者啦，就话啦，香港喺美国入口军用同埋军民两用嘅技术产品，一向咧系比较少限制嘅，唔需要事先申请一个出口许可证。不过咧就强调，收紧措施之后咧，唔等于唔可以入口。咁佢就话啦，如果要入口呢一啲货品嘅商业单位可以去申请一个出口的许可证，这些货品仍然是可以进出口来到香港的。他又说了，美国停止向香港出口军用设备是基于怀疑、猜测或者指控，质疑本港有产品转移到其他地方的风险。特首说了，我们看不到我们如此严谨的贸易管制制度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不会，今日唔会，将来亦都唔会。呢、这个咧系嚟自今日《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信报方面嘅财经啦，就讲到咧五月啊零售挫32.8%，系略收窄噶，本年跌16个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咧就系临时估值就系268亿元啊，按年跌咗32.8%，跌幅咧就系略高于咧系市场预期嘅31.8%嘅。咁为咧四月份下滑36.1%，相较咧已经收窄咗3.3%噶啦。扣除价格变动之后，月内嘅总销货数量咧就系按年减少咗33.9%，表现咧同样咧就系略较四月系有改善嘅。政府嘅发言人就表示啦，由于访港旅游业依然停顿，以及就业和收入状况欠佳，五月份零售销量是继续大幅下跌的。但是随着本地的疫情骤稳，政府亦都放宽社交距离的措施，跌幅已经较四月份进一步收窄了。不过发言亦都预计，在劳工市场情况严峻和旅游限制的持续之下，零售业的经营环境是依然困难的。纵观各零售商的类别去分类啦，依赖旅游消费的旅客消费的这个零售商销情仍然是严峻。五月份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品的销货量仍然就是按年是暴跌了 69.7%。至于药物和化妆品亦都急跌了 62%。衣物、鞋类有关的制品，五月份的零售额亦都是大减了 36.2%。但是四月时下滑了 62.7%， 所以相比来讲跌幅已经是显著收窄了。咁疫情之下啦，市民亦都多咗留喺屋企用膳，新鲜同埋急冻鱼类以及系禽畜肉类、新鲜水果以及超市啊、超级市场咧，继续咧就系少数系呈销售系增长嘅类别嘅。五月份啊，佢哋分别咧就按年升咗18.5%、11.6%同埋7.3%嘅。咁至于家具啊同埋固定装置，五月嘅零售额咧，亦都系升咗6.5%嘅，幅度咧亦都较四月份更加系扩大。亦都系連續第二個月咧，係回復呢一個正增長嘅類別嚇，就好犀利喎！呢、這個家具啊，同埋固定裝置啊，一眾嘅糧食都係上升嘅嚇。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咧《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香港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放缓啦。咁啊，寻日咧就冇录得新增嘅本地确诊个案。咁啊，累计连续17日啊，本地零确诊。咁啊，政府寻日咧就公布啦，公众地方进行群组聚集上限50人嘅限制系维持噶，直至到咧就系7月16号。不过室内嘅限制措施反而系放宽，公众娱乐场所嘅大型娱乐游戏站、游戏机或者设施、电影院或者系所有有现场表演嘅公众娱乐场所，以及咧夜店或者夜总会内嘅人数限制，都会由原先最多容纳50%嘅客人啊，比例增加去到咧就系80%噶，为期咧就系14天，至到咧就系7月16号噶。 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表示啊，本港已经两个星期咧就没有新增本地嘅确诊个案。咁啊，根据翻张弛有道嘅原则，认为啊，限制嘅措施应该稍为放宽啦。咁啊，但系睇到咧海外其他国家放宽相关嘅措施之后啦，谂住恢复经济啦，疫情咧就有所反弹。呢个咧就可能系本港要面对嘅常态。啊，佢提到啊。明白各行各業都希望回復正常的營業，但法例規定目前除了食肆之外，多類的公眾場所的入座率不能夠多於 50%， 包括演唱會以及康文署的場地，當局會重點檢視有沒有放寬的空間。當局亦都表示啊，今日正在同咧就廣東省同埋澳門就應呢一個嘅互認健康碼保持溝通，咁啊以及咧喺疫情許可底下，考慮有效度嘅放寬三地過境嘅人流，爭取翻啊今個星期之內咧就會有公布噶啦。政府指出啊，若果要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嘅法例框架以實施有關嘅安排，所以咧政府啊。刊憲就將規例的有效期延長一個月至到8月7日嘅。咁佢哋亦都強調，餐飲業務啊負責人以及咧就係表列處所管理人違反第599F 章嘅法規規定者，即係干犯咗咧就係刑事罪行噶，最高咧就可以罰款50,000元，以及咧就監禁6個月噶。咁另外啊，任何人參加咧就受禁群組聚集，最高可以罰款咧就係25,000元，以及咧就係監禁6個月噶。咁以上咧就係嚟自今天早上城報嘅報導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这对日本组合 Sumika 成立已经7年了，今次他们为我的英雄学员电影版唱主题歌曲，有一个信念放在这首歌曲里面，就是举起各自的勇气向着光明前进。 Sumika 解作将自己喜爱的传递出去，所以他们也都将他们自己最爱的创作和乐迷分享。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一首充满着阳光和色彩的作品 Hierground。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Sumika Hiergroun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台通识60秒。 哇！我哋一阵做嘢咧，要用电钻电脚，你用之前咧要做好检查先好啊。 冇问题，用任何嘅电力工具之前，我都会先检查。如果发现有问题咧，一定唔会拎嚟用噶，仲会安排维修添。而当要在潮湿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室外用电呢，除了用配有防水插头和电线的工具之外，梗是用埋手提水器制加强安全保障啦。 啊，啲电线呢都唔应该拖地㗎，以免呢棘亲人啊，同埋令到电线损坏引起漏电啊嘛。提到你一样嘢喎，只有呢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呢先至可以进行固定电力装置嘅安装检查测试同埋维修嘅工作㗎。 而喺进行呢电力维修工作之前呢，同埋工作期间都要确保以采取电力工作安全三部曲，就是关电源、上锁和贴告示，还要在开工之前测试电源已经完全切断了。 最好加上指叉呼清步骤，减少人为失误，确保安全措施已经妥善执行。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60秒。 最真神光第一线， 真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八点五十五分啊，嗱，话梅姐出场之前咧，都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 好啊，嗱，今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咧约3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噶。 嗯，哇，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哇，头先芭比读嗰句。最高气温去到34度啊！听到都觉得热啊吓， 热辣辣 啊！系啊，今日大家留意住补水啦吓。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 Barbie。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啊，我隔空都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啊 ，Hi，B。系啊，挥下手先啊。好啦，嗱，咁啦，我华梅咧，今日喺呢一个嘅红日假期吓，七一呢一日咧，都同大家继续咧 keep 住一个。强健嘅体魄啊！嗱，仲记唔记得咧？啊，早一日咧，我咪同大家讲喺做运动方面，如果咧喺抗疫嘅情况底下，大家咧要留喺屋企嗰度啦，少咗外出啦，咪话咧喺屋企入边就做唔到运动喎、都一样咧可以透过做一啲嘅家务啦，嚟到咧等同一啲嘅中等强度嘅运动噶，嗬。咁啊，可以咧令自己咧强健体魄。我记得咧有一啲嘅姊妹咧都讲到啦，啊有阵时咧真系嘅，都明白啦，做下呢个家务咧可以系等同做运动啊。不过咧个问题就系咧，唔知究竟咧做几耐啦，先至为之咧有用啊咁啊。如果你话好，我都咧拖个地先吓，咁拖几耐咧，先至系为之有用咧？唔通拖半日咁耐？ 咁你间屋系咯，有几大啊？ 咪系咯，仲有啊好，等下洗个碗先。咁洗碗都系家务啊，咁我又洗几耐咧？啊，唔通要洗啊两个钟头咁先叫有用咁？咁、那个碗点样啊？洗完前面洗后面啊，洗到都唔知点咁啦。咁、啊、所以咧喺呢一个做家务嚟到当运动嘅呢一方面嘅一啲嘅经验咧，系有一种说法嘅。 嗯， 嗰种嘅说法就系话咧，大家喺做家务可以采用呢一种叫做时间限制嘅方法。 听落几好、啊， 教个闹钟唔都要。 咁又唔系喎 ，Barbie， 而系咧所谓嘅我哋玩时间制啊，系啦，即系话，譬如我做家务，我洗碗究竟洗几耐啊？啊，扫地扫几耐啊？我哋俾自己一个时间嚟都系做嗰个限制， 系、 咁亦都有一个指标咯。嗱，呢一个嘅时间限制咧就系咁嘅，你可以咧唔需要咧系睇钟或者唔需要咧 set 个 alarm 俾自己嘅， 唱一只歌唔通系？ 冇错。 真系啊！哇！ 咁咧，如果你可以一齐唱嘅话更好啦。但其实又唔需要话你唱，而系话你喺个屋企嗰处播住歌曲，或者听住收音机播住歌咪得咯。譬如话，好，我而家咧就系、是、会准备用洗碗嚟到作为我嘅家务当中嘅运动量啦。咁你可以用两首歌嘅时间，或者系三首歌嘅时间嚟到。俾自己作為一個時間限制咯，咁即係話我洗碗啊，一路播住三首歌，聽完呢三首歌咧，我就完啦呢一個 section 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再去拖地，拖地又係用三首歌嘅時間咁樣，咁你聽完呢三首歌完咯，咁你咪又知道啊，到第四首歌啦，我轉一轉做第二種嘅家務咁樣咯，咁呢一種就係時間限制嘅觀念咧， 都幾好嘅， 你仲可以一邊做住家務一边唱埋歌添啊！ 系啊，练埋戏啊， 梗系啦。所以我华梅教你嘅，梗系好嘢嚟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华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 打扫洗碗强体魄，两三首歌的时间就合格了。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香港回归23周年前夕，在昨晚11点，特区政府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啱啱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刊宪即时生效。国安法条例规管的四类罪行，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行重大人士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其中破坏特区政权机关场所和设施，令到它无法正常运作，纳入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于破坏交通工具、设施、电力设备等，就属于恐怖活动罪。根据条例，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特首可以批准截听和秘密监察。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形容《港区国安法》为一国两制的死亡证。明报报道， 大公报相关报道就提到，《港区国安法》一共有6章66条，它的定义和罚则在政府刊宪之后正式公开。国安法规定，在三种情况下，经香港特区政府或者驻港国安公署提出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国安公署对港区国安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这三种情况包括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确有困难，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港区国安法的严重情况，以及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区国安法明确规定，国安公署可以对于涉案人员采取讯问和强制措施。星岛日报获悉，公安部一名副部长级官员近日已经到了香港，将会出任驻港国安公署专员或者主任。将来中央四大驻港机构排序将会依次为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和驻港部队。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七一游行自回归以来第一次遭禁止，民阵寻日就七一游行提出上诉，上诉委员会最终以游行会增加疫情传播风险驳回上诉。社民连陈浩桓等五名民主派就宣布以个人名义继续发起七一游行，呼吁港人战胜恐惧，团结对抗恶法。民阵亦都表示，暂时不知道民阵在国安法下能不能够继续存在，下星期会公布后续行动。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底下，港铁的载客量是大幅下跌，铁路服务收入大减。近日更加有传，港铁今个月的薪酬调整将会有动薪的计划，惹嚟工会担忧。在昨日和港铁管理层开会表达不满，港铁回应说最终的方案在今个月会有决定。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已经连续17日没有本地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多位专家都建议港府放宽禁聚令，但是港府拒听意见，昨日宣布继续将禁聚令延长多14日，去到这个月16号，并且维持50人的聚集上限，而酒吧、戏院等部分室内处所入座率上限就由这个星期五开始由50%放宽到80%。有专家批评港府放宽高风险的室内措施，但仍然维持室外限制，政策完全不平衡，脱离现实。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港区国安法，港人面对新阶段新状况，有政治人物调整策略重新部署，一些普通市民就担心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社评说，当年香港回归尚有过渡期，俾各方适应和选择。今次港区国安法迅速制定实施，社会未及消化，忐忑不安情绪相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政治斗争亦都不会就此缓和。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话，反对派头面人物近日纷纷转态，一些主张自决和港独的组织赶在国安法公布之前匆匆宣布解散，黄店亦都急忙同黑暴划清界线。 但是白竹之蟲死而不僵，反對派不會金盆洗手，而是調整策略躲避國安法的風芒。社評說，無論反中亂港勢力怎樣變臉，有國安法助陣，治理亂象就有法可依。大公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全國人大常委會黑箱炮製港版國安法，徹底摧毀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警醒世人需要認識清楚暴力政權的可怖野蠻本質。評論說，東歐國家的經驗可以證明，鐵腕強權扼殺不掉人們對自由生而有之的熱切追求，極權和人性相悖，一定為歷史淘汰，光明必將重臨。《蘋果日報》評論。 成報社論說，港區國安法正式在香港實施，政壇出現變化，多個組織紛紛宣布解散。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我們覺得退無可退，堅持了31年會繼續抗爭，整個八九民運的傳承精神就是要有民主。社論說，這份堅持無論最後成功與否，亦都贏得一份尊重。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埋一班老友记，为你送上经典靓歌。 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我。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早晨，九点十一分，早晨 ，Heidi， 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啊，头先咧记得八点零钟嘅时候咧就讲啊呢个太阳眼镜啦，咁啊，我自己都真系啊嗰、那个玻璃咧就防 UV 嘅，所以咧其实啊。嗰啲叫做紫外線咧，又未必曬到入嚟啦，咁啊令到你咧嗰、那個全視線嗰個眼鏡咧唔會變色嘅，咁樣呢個就係我自己覺得即係麻麻地嘅地方啦，所以都係會戴翻一啲傳統啲嘅眼鏡咁樣。今日咧酷熱天氣警告咧已經現正生效咯，咁所以咧就大家可能戶外啊，無論係去邊好啦，都戴翻副眼鏡啊，戴翻副超先認一認佢咁樣啊，咁啊同埋哇好熱啊，今日真係～ 系啊，已經覺得係好熱啦！頭先出嚟嘅時候， 真係啊，啲親子活動咧就真係留意翻啊，帶多幾支水啊，辛苦啲爹哋媽咪。 仲要帶多幾件衫添啊，幫佢哋換啊。 仲要帶多幾個口罩添啊，幫佢哋換啊嚇。咁如果你選擇譬如去沙灘咁樣，哇，真係大袋細袋都要帶去啊！咁啊，有一個保姆袋啊，咁啊，即係啲爹哋媽咪都會知道有啲即係親子嘅時候要帶幾個袋啊，又要帶埋帳幕啊，咁咁又去沙灘。 習慣啦，系咪小朋友嘅差别都系习惯啦。 啊，咁啊，即系辛苦晒啲爹哋妈咪啦。咁啊，呢个环节咧，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啊，都系教下我哋今日要学啲乜嘢咧。 嗱，咁啊喺 听我哋今日到底学咩之前咧，都要同大家讲讲嘅。嗱，虽然假期咧可能有好多活动，咁不过咧，如果咧你都想趁住假期咧，哇，度好一个好有心思嘅稿去点唱咧，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有个空缺、哦， 系啊，机会嚟啦、嗯！你谂下几开心，公众假期，晨光嘅第一线喺公众假期、嗯，你又打到电话上嚟，吓，同、啊、你嘅亲朋好友啊，呢啲嘅祝福嘅说话咧，咁、大家开心 share 啊嘛，系咪？ 系电话1872388啦，打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啦，呢、這个时间咧就交个环节俾芭比啦。 好啊，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 ，Miss Lam Lam。 嗱 ，Jamie 啊，除咗我之外咧，都听到好多身边嘅家长话啦，自己小朋友咧疫情之后咧越嚟越静、哦。明明咧以前好好动都好啦，而家可能出去对住啲陌生人啊，或者系就算系旧同学都好啦，好似第一个反应咧都冇以前咁活泼啦，咁多嘢讲啦，所以咧啲家长都话啦，啊担心咧呢啲会唔会？会系咧造成咗一啲自闭啊，或者系唔想同人讲嘢嘅倾向咧？ 啊，自闭又真系唔会系咁样解嘅、嗯。不过我又的而且确听过咧，疫情假期完咗之后，复咗课之后咧，又真系少咗嘢讲。可以系因为佢突然之间唔系好惯要同人社交啦，特别系年纪细少少嘅小朋友。诶，你个女使唔使复课啊？ 我个女就未有机会复课啦，只系 K1 咋。 诶，不过你有冇留意咧？小朋友咧，可能喺唔同嘅情况。平时可能好活泼，好多嘢讲，佢对翻学嘅情况，佢哋自自然然就会乖咗落嚟噶。 绝对有呢个情况啊！近来老师同我哋对话嘅时候咧，都话：诶，我个女女咧喺学校咧系好文静嘅、哦，而且咧就唔多说话嘅，同埋比较怕丑一啲。可能呢个同我自己认识嘅佢咧就好唔同啦。 嘿，好多小朋友其实都有呢个情况嘅，包括我个仔，佢喺我面前好多嘢讲嘅。咁但系翻到学校之后，咦，老师都话，诶，佢相对其实系会比较内敛啲嘅。咁、我相信咧，其实好多小朋友咧，佢哋虽然可能发展未咁快啦，其实佢哋唔一定语言发展得最快嘅。咁、但系佢哋亦都有能力咧，去睇翻当时嘅环境啦，亦都可能睇翻老师啊、同学仔啊嗰啲眉头眼额之间嘅嗰啲嘢咧，佢哋就会知道，哦，喺呢个情况底下。我可能暂时要保持安静一阵啦， 即系要乖啲啦。咁但系可能喺屋企会唔会就系因为相对地俾到佢一种自由同埋安全感，所以多咗嘢讲咧？ 咁呢个就绝对系啦。你想象下，如果系一个好开放嘅环境，讲乜嘢其实爸爸妈妈都会容许嘅，都会好乐意去听。佢哋自不然渐渐都会有一个习惯，就可以好随心咁去表达自己嘅谂法啦，自己嘅感受同需要。咁所以呢个如果佢可以喺屋企多啲去表达。其实都是好事嚟嘅。 其实咧，子女讲唔讲嘢，或者系性格内向好，或者外向好啦，我觉得其实家长系真系冇乜所谓嘅。不过而家啲家长点解可能会执重于觉得小朋友多唔多嘢讲咧？可能都系同啲面试啊，或者升学嘅选择有关系。因为你知啦，好多时面试咧都会谂下啊，到底同个小朋友问答环节嘅时候咧，佢有冇反应咧？又或者佢会唔会答个老师咧？可能家长咧对于佢哋喺呢一方面嘅言语啊，或者系嗰个嘅社交能力咧，就比较关注一啲啦。 系啊，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咧，喺现今嘅社会，佢哋都好着重小朋友系咪表达啦，都唔好话小朋友啦。如果一个大人个社交技巧越圆滑越好，喺呢现今嘅社会当中，好似大家都觉得系一个好啲嘅选择嚟嘅。咁但係我哋又唔好忽略一个比较内向嘅小朋友，佢都有好多自己嘅能力嘅。譬如话佢哋有啲小朋友呢，佢哋好静，但係佢哋好有能力去专注啦，去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发掘佢自己嘅一啲兴趣啦。咁历史上面都有好多人係比较内向，但係都啲好成功嘅人物㗎嘛。 係咪就係好似呢以前呢啲大人就话啦、可能如果你呢鍾意睇书嘅，比较内向啲文静啲呢，可能就适合做啲写作嘅工作啊，咁可能都有啲关系喎。 这个倾向都可以等佢慢慢再大啲就一路去发展嘅。咁但係头先呢你提到自闭，我又想听多少少啊，你点样理解自闭症呢样嘢呢？ 我諗如果一般好似我咁样唔识得自闭症详尽系点样嘅状况嘅时候呢，可能都会諗啊，会唔会系同啲情绪控制啊、言语能力啊等等都有关系呢？ 呢啲都会系我哋好大机会喺患有自闭症小朋友嘅身上面见到嘅。咁但系自闭症一般咧都会喺年纪比较细嘅时候已经开始发现噶啦。咁、通常会见到嘅就可能佢嘅语言发展会相比起比其他小朋友落后咗一啲啦。佢哋嘅社交能力又相对冇我哋想象中佢同佢真实年龄可能争一啲啦。咁亦都有其他嘅一啲情况，可能系佢哋即系感官上会可能比其他小朋友敏感。呢个情况就唔一定成日都会发生嘅，咁但我哋都听过嘅。就好少好似话即系放完假之后已唔讲嘢，佢系咪变咗个自闭嘅小朋友啊？咁呢样就唔系嘅，自闭系一个都系一个整体性嘅发展障碍嚟嘅。咁每一个小朋友出现嗰、那个特征其实好唔同嘅，所以呢间我哋系叫佢做自闭症谱系嘅障碍。每一个小朋友出现嘅困难都唔同嘅。 我谂咧，其实除咗话自闭症之外咧，我都有听过好多家长咧都会喺疫情期间咧发现，因为小朋友喺屋企有啲行为上啊，或者系表达上嘅改变咧，而担心佢哋咧同一啲特殊学童咧系挂钩。例如我有听过有啲家长咧就话啊，佢成日喺屋企好自由啊，一日都尖叫噶。是不是有什么过度活跃啊？又或者有些家长就说了，哎，他好像完全不讲嘢，又拒绝社交，又怕不怕是好像刚才所说的有些这样的自闭倾向呢？ 自闭症就绝对不会是突然之间在一个假期里面出现的。反而就会是一个比较长久的观察。就算我们见我哋嘅小朋友啦，即系我哋见真系有自闭症倾向小朋友，其实我哋都唔会系单凭一两个片段去话佢嘅。咁呢个情况系讲紧我哋会去做一个长时间观察啦。咁最重要观察，除咗系喺我哋喺诊症室里边见到嘅观察之外咧，屋企人见到嘅情况啦，唔同环境，即系唔同情况底下，可能喺啲社交情况底下见到嘅观察，都需要去考虑埋嘅。同埋唔系净系临床心理学家先至会话佢系一个自闭症的小朋友，我们都需要靠其他的专家，包括儿科医生啦、言语治疗师啦，去帮我们手呢，去一起即整体去看这个小朋友的整体发展的。 明白了。所以呢，即如果家长们见到小朋友在疫情期间这个停课啊，或者复课之后呢有些表达上或者行为的改变呢，就不需要太担心了。 如果你真的这么担心，或者你见到他比平时真的差很远，而且他的行为令到他即对他生活构成一定影响的时候，咁都不妨去找人倾下问下嘅。 如果咧系一啲家长咧，真系近来观察到小朋友咧，未必系净系关于复课或者停课嘅影响嘅，可能因为佢哋每个成长阶段咧嗰、那个表达啦，又或者系嗰个言语能力咧，以至到佢成个行为模式咧都会好唔一样嘅。咁啊，家长当陪伴子女成长发展嘅时候咧，觉得佢哋可能突然之间，点解性格好似变咗嘅，喜好变咗，又或者表达嘅方式变咗嘅时候，家长应该用一个乜嘢嘅态度或者方法处理呢啲情况咧？ 通常我哋会第一步就系同家长讲，等阵，冷静啲， 唔好第一时间就喝或者闹先。 试下理解下有冇啲咩特别嘅事情发生过。我估特别系细啲小朋友，如果你见到佢啲行为有啲好明显嘅转变，我哋第一样嘢问系嗰排有冇啲咩特别嘅事情发生过嘅，即系同平时好唔同嘅事情发生咗。咁如果你话冇，我哋就可以再谂一谂，会唔会可以有其他身体上的因素，譬如身体上真的有点不舒服，即可能他讲不到的，但我们见得比较多是真的有事情发生了，在那件事去引申一些情绪的改变出来的。我估因为如果真的很小的小朋友又很少会突然之间去有个性格大变，但是当他面对环境的转变，生活上的转变，他们不一定用言语表达得到他当时的情绪或者感受甚至想法的时候呢，有部分的小朋友是会用一些行为来话给我们听他不舒服，他有事要处理的，有事要我们帮手。所以如果你见到他的行为变得很紧要，而你亦都谂极都唔明嘅时候，真系揾人帮下手倾下偈啊！ 系，同埋有时可能咧，自己问自己咧都未必有咁清晰嘅。好似 Jamie 话斋咧，即系揾啲专业人士帮下手咧，去启发下你啊，到底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咧？一步一步去咧解开嗰个嘅谜团咧，可能就会容易得多咯。 冇错啊，到最后。我仍然都讲，不论佢有冇一个断症，最重要嘅系佢仍然系你嘅小朋友。亦都需要家长们，如果佢真系有一个咁嘅诊断， 都只是一个名字，这个小朋友仍然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很多很多的守护去令到他成长。面对一个这样的诊断，代表其实他将来都有一定的发展需要，或者他会面对一些的挑战，父母的守护、家长的守护就会成为他最强的后盾。 我很同意 Jamie 讲的这一番说话，可能呢其实都是一个对症下药的方法来的，即是譬如一个聪明的人，可能你要给多一些的东西他去吸收，就等于你要去提供什么去给相应的小朋友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一样的。 如果你理解成他是一个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需要加以照顾或者加以支援，成个感觉会不会有机会已经很不同呢？ 对，我很同意。今早上再一次麻烦了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们下次再谈。 不要客气啦， 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今晚阳光工友好容易中暑嘅、哦， 呢啲唔系阳光，系晨光啊！ 明明系阳光， 晨光咧。 喂喂，阳光同晨光有咩分别呢？ 嗱，阳光咧可能会好酷热，一中暑啊，皮肤干热，全身痉挛噶。 晨光咧就好热闹，主持开心，听众兴奋。 想知晨光有几咁猛烈，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下开工，做足准备免晒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小白白卷浩。 好似你啲咁嘅人，话你意外死，你就系意外死；话你系自杀，就系、是、自杀。 古往今来，杀戮从未停止。 盛世之下，生命又会唔会变得更廉价？ 继盛世、攞命同建锋二年之后，今年陈冠中又出版另一部同中国有关嘅小说。 今个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落。 陈冠中会分享佢嘅最新作品《北京百零公里》。 节目咁丰富，当然要睇埋啊！港台电视三十日啊，今晚究竟有啲咩睇下咧？ 晨光追踪三十日 啊！今日呢一个红日假期啊，究竟系晚上嘅港台电视三十日啊，有啲咩嘅节目可以选择咧？等我问一下阿刘畅先吓。早晨啊，畅。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好啦，今晚啊，七一嘅晚上有咩嘅电视节目选择啊？ 哇，今晚都唔止系今晚啦，今日红日啊嘛， 系啊， 好多朋友都唔使翻工噶嘛，晏昼已经有好节目睇啦。 系 系啊，好 嚟听下先。 今日晏昼两点十分啊，有一个特备节目、 哦、 叫做《跳出热血音阶之震动心弦》。是一个音乐剧来的。 哦，差点以为灵异嘢添，音阶不是音间啊。 是音阶啊，是啦。是即是音符那个音阶啊。 是知道。 是啦， 是什么东西呢、這個、本地的。這個 本地的很犀利啊、哦哦、有四间中学呢联校搞的大型音乐剧啊。 哦。 是啦，咁台前幕后有成学生八十个人的，来自不同背景的啦。有些是乡音未改的，有些是曾经误入歧途。哦，有些人冇乜自信，有些甚至失明嘅，即系全部都冇呢个歌唱啊、跳舞嘅训练。但系就今次呢、因为呢个剧咧，就、即系嗰个主办单位啊，就揾即系招募咗佢哋嚟，就训练成为一个即系好出色嘅幕前、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 咦，有啲励志感觉喎、呢、个音乐剧都吓。 系啊，即系佢哋个剧固然个剧情系励志啦，就系但系佢哋真实咧呢、這个制作都系好励志。 即系每个同学嘅背后都系一个励志故事、哦。 冇错啦。 咁啊值得支持下。晏昼咩钟数啊？ 两点十分啊。 好，两点钟个啲啲啦吓。咁啊留意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呢一个嘅音乐剧。 冇错啦。 咁啊除此之外咧， 咁啊真系去翻夜晚啦，咁啊每个星期三都有噶啦，夜晚八点钟有警讯， 系， 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电动单车喺本港嘅法例啊。 哦，啊都系、哦，唔系话电单车吓，大家知诶、其实应该个涵盖面咧系包括可能一啲用你嗰啲风火轮啊。 风火轮啊，或者系嗰啲好似嗰啲板车咧，但系又你哋唔使落地嘅喎、 啊。有啲咧又有支棍咁样揸住俾你咁样，好似推下推下唔使推嘅，而家有啲电动嗰啲都见过啊。我见过有人喺朝头早嘅时候咧代步啊，攞嚟翻学啊、翻工都有啊。 系啊，即系我又识得有啲朋友攞嚟 即係泊架車好遠嘛，走去攞車啊咁啊，咁究竟呢樣嘢係合唔合法嘅咧？咁今晚要睇八點鐘警訊啦。 我相信咧，一定係要攞牌嘅呢啲。 究竟點樣攞法咧？係 啦， 要睇一睇啊。 俾唔俾個牌你咧，都真係要留意啊！警訊會話你聽。 冇錯啦，咁、啊，去到夜晚八點半嘅日常八點半啊， 係 今晚同大家睇下霓虹光管。 誒點啊？呢一種係香港嘅特色嚟嘅。 係啊，嗱，特色到點咧？特色到即係。 嗯， 开始要做呢个文物收藏啊！ 吓，冇啦， 开始冇啦，因为、哦、因为咧政府咧改咗例啊，即系霓虹光管嗰个尺寸咧就要，即系之前咧吊得好犀利噶嘛，喺个马路，咁、 啊、 因为即系又而家嗰啲台风又好犀利啦，咁所以咧而家开始收细啦，咁细下细下咁咪要拆啦，咁拆咗咁咪好可惜咯，即系我哋睇咗几十年呢啲霓虹光管， 咁、欸、莫非有人储起咗？ 啊，你真系心水清， 真系啊！ 有人储起咗之外咧，即系最近仲摆咗个展览啊！ 哦， 系、 哦、 啊， 系啊！ 今晚日常八点半会大家睇下，带大家去睇下，即系因为嗰啲霓虹光管咧，有好多其实系、即系手写嘅书法字嚟嘅。 哎哟，咁啊真系值得大家去睇，尤其是即系而家新一代啦吓、啊，可能唔知道即系香港嘅霓虹光管啊、霓虹灯咧嗰种嘅璀璨背后咧赋予嘅我哋啲历史价值啊，咁我可以有一个咁嘅展览去睇下都好啊。咁我哋就摄影师带大家睇啦，可能。 系啦，系啦，咁可能睇咗，大家可以亲身去睇下啦。 嗯，都几好啊吓。咁啊，仲有冇其他嘅补充？ 好快讲一讲啦。今晚31看世界，带大家咧、去到内地啊，睇下呢个墓城啊。 哦、 即系原来北京咧，即系40公里外咧，有个叫做廊坊市，系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嘅城市之一。 哇， 系啦，咁当地呢个环保局嗰啲官员咧，即系出尽方法去扭转呢个局面，但系有冇成效咧？嗱，今晚九点半带大家睇下31看世界。 好嘅，咁啊，全部啲节目咧都系我哋港台电视31咧提供俾各位去选择嘅，咁、啊留意住啦吓，多谢晒刘畅，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3周年庆祝酒会在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港区国安法是香港走出困局、从乱到治的转机。特区政府会竭尽所能负起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主体责任。他会尽快成立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驻港的国家安全公署通力合作。林鄭月娥在酒會上致辭，她說今次的決定顯示中央政府在香港自去年6月經歷不斷升級暴力暴亂之後，決心恢復香港穩定。她又說過去一年是她40年公職生涯中面對最嚴峻的考驗，不但承受對他個人前所未有的攻擊，亦都令到他對香港前景深感憂慮。他感謝中央對他的信任、家人和朋友的愛護，以及各級同事的支持。林鄭月娥說，未來兩年特區政府要走出政治困境，克服疫情後的種種問題。湾仔金紫荆广场早上八点举行升旗仪式，因应疫情关系，升旗仪式不设公众观礼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维港上空飞过，展示大型国旗和区旗。水警轮亦都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式宣布认定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8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购买这两间公司的设备。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11月投票通过将华为和中兴通讯列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且提议要求香港电信营运商更换正使用这两间公司的设备。 委员会主席在声明表示，不能够亦都不允许中共利用网络漏洞危及美国关键的通讯基础设施。华为和中兴通讯暂时未有回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好有自信噶！ 我全世界中西日韩嘅歌都识晒噶，我0岁已经开始听歌噶啦。 佢好有要求噶， 你以为我拣歌求鬼奇啊？我唔系喺个唱片柜度攞噶，我喺屋企私人珍藏扑翻嚟噶。 佢啊，仲好玩得添。 你玩我定我玩你啊？ 咁不如一齐玩啦、 啊！好啊，听日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等我李志刚话俾你知咩叫自信、要求同埋玩得啦。 我的享乐时代， 喂，继续好热啊！讲下天气俾大家听下先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雷雨，日间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嘅高温啊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咧74%。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 Heidi， 早晨， 早晨。喂，今日咧我哋享乐时代啊，讲下啲大家都会食嘅嘢啦，系唯有棚仔唔食嘅。所以咧就趁佢咧行开咗啊，就即刻讲牛肉饭、啊。 你揾到个好位喎、啊，今日 即系彭真系唔食牛肉嘅平时。 系啊， 系啊， 佢话佢唔食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啱啊，可以俾小弟咧去发挥下牛肉饭嘅精髓嘅咁样。咁如果咧大家仲系可以去日本嘅年代咧，咁就成日都会好恨喺东京啊或者大阪啦、啊、食下唔同嘅牛肉饭嘅。咁啊当地有两三间牛肉饭都好出名啊。 咁咧就唔係一開始扎根喺香港嗰一間嚟嘅。其實咧呢一間我今日要講嘅呢一間牛肉飯咧，其實都係喺香港開咗一年到嘅時間啦。咁啊問下拍檔們有冇去試過先咁。 我係未嘅， 你都未係嘛？ 開咗一年啦，原來 係啊， 我都未去食 啊。係啊， 次次見到排隊我都係趕住走。 我記得小白咧話想試下呢一間嘅牛肉飯嘅，所以咧我今日咧都首先將啲相咧 send 咗去我哋晨光嘅群組嗰度，俾大家睇下，睇 變咗質未啊？佢通常嚟到香港一段時間之後咧就變質噶啦。 但我想問，我想問下小白同埋歐樂呢一個咧牛肉飯咧，以我睇佢個名咧，係咪就係日本其中一間都係啲快餐牛肉飯嘅名？係 啊，冇錯。 哦，我想講喺日本有陣時趕住去 shopping 係有食噶， 冇錯。 我喺日本都有食，我喺日本都有食。 你知唔知喺日本咧？ 大家都係 我都 係自 駕遊啊嘛。咁日本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呢一間嘅鋪頭咧，其實喺日本嘅時候，佢哋專係做嗰啲叫做自駕遊嘅嘅客仔嘅。 係 咁，佢係點咧？其實你上網一揾，譬如呢一間鋪頭個名，跟住喺附近咧，你梗係容易會揾到一間。你去到嘅時候咧，佢除咗有佢自己嘅堂食鋪頭之外啦。佢仲有一個咧，鋪頭位又咪一個 drive through 咁樣係 啦，佢專係有個人喺度 serve 嗰啲駕駛人士， 係 咁你就揸架車去到嗰度，咁啊窗口咁佢遞嗰啲便當俾你嘅， 係啦，便當俾你，便當俾你，跟住成件事都好外國嘅，或者好美式，日本都係咁嘅，其實 咁嗰度對我嚟講都係外國嚟嘅， 係啊，好正啊嗰件事。 我想問下，而家香港多唔多鋪，同埋係咩區啊？ 一間就話都 係香港有兩間嘅，我印象之中。咁啊，話説係點解咧？小弟咧嗰日就經。过旺角，你知旺角好难泊车噶。你泊低咗架车咧，就想留喺旺角多两三个钟头嘅，因为有啲嘢做啦。跟住咧，口淡淡，去共去呢一间嘅牛肉饭铺睇下使唔使排队先，因为嗰日时间比较多啲。哇，出奇地唔使排好耐。嗱、大概要等 生意开始差啦。 大概要等几耐咧？等八分钟到啦，咁样。咁都喺门口系晒住咁样等嘅，因为疫症期间啦，咁你都亦都知道佢入边唔可以坐得咁多人嘅咁样，咁所以喺门口都晒住等咗八分钟。 系咪全部后生仔啊？清一色。 系啊。 咦？咪啱我哋去咯。 梗系啦。同声同气啊，同佢哋。 唔系，首先我都好耐冇食牛肉饭啦。对上一次已经系喺日本啦，咁样食无敌家啦，咁样我成日希望无敌家都可以开嚟香港，唔知呢个愿望可唔可以达成咧？咁样咁，但系就要等啲时间，同埋等睇下佢对香港嘅市场有冇信心啦。 嗱，你呢间牛肉饭咧，我哋而家抡紧个即系个餐牌咧，已经好吸引，因为香港以往另外一间嘅连锁嘅牛肉饭咧，都系即系牛肉就牛肉啊，雞扒就雞扒啦。但係佢呢間咧係正在咧有一個新登場咧，佢會有秋葵山藥泥牛仔，即係話喺上面仲有一啲嘅秋葵啦。 要叫當啊嗰、那個字， 係 啊， 牛當。跟住咧， 係啊， 同埋有温泉蛋喺上邊喎。 係啊， 幾多款式喎、 啊？嗱，我咧就同屋企人去食嘅，咁啊各自食一個啦，咁啊平平地。其實佢一入門嗰個牛當咧係大概最細 size 係$25到嘅咋，咁我又覺得幾合乎經濟效益啦。呢一類快餐嘅牛肉飯咁啊， 肚餓 係啦，唔係食貴噶嘛。咁咧，另外我欣賞佢有兩個地方。第一个地方咧就系佢一个多葱版嘅牛肉饭，因为咧我依家人 唔系日本葱嚟噶， 系啊， 定系台湾街市嗰啲嚟 嘅，唔系啊， 似系日本葱啩，你唔用日本葱唔得， 佢有写日本葱啊，同埋咧佢用翻日本米啊，用翻呢个月光米啊， 哦， 咁呢个就我 私设加啲。 点读啊？ 月光米 ，cosi 加啲， 系真系咁样，系咪日本独有嘅米？因为我真系唔识嘅。 月光米咧，其实系一个大嘅统称嚟。不过月光米旗下亦都有好多唔同，譬如县咧，佢哋嘅月光米系有唔同嘅层次嘅。 系 啦，咁如果你话月光米，譬如或者其中最出色嘅，可能大家认识嘅新式咯。 哦，系。咁啊，佢真系喺个 menu 嗰度已经写日本产100%嘅月光米，咁啊个信心又有喺翻度啦。另外咧， 100%嘅美国牛。 系啦，美国。咁我觉得美国牛都。 都 OK 都 OK 啊！即系你讲紧， 即系澳洲和牛啫嘛。 都未期望$29俾日本和牛你。 喂，大佬，你$20食碗饭，佢真系算系咁，同埋即系合乎商品说明条例啊嘛。 同埋佢真系咧，你讲佢啲嘢好清晰，就系佢会咧嗱，由细嘅 size 嘅饭到加大码咧，俾埋大约个碗个 size 咧，我哋可以估计大约，哎呀，究竟我食中 size 好定大 size 好？ 系同埋佢嗰个温泉蛋咧，俾你自己打落去个饭嗰度噶，咁我又觉得几好，因为大家好为人诟病嗰样嘢就系个温泉蛋咧，你好惊佢 hea 咗好耐啊， 咁其實佢嗰表面咧，好容易都有好多細菌喺嗰度噶嘛。如果佢已經喂其實朝頭早已經打咗噶啦，咁你晏晝三四點先食，哇，咁咪嗰啲白蛋白位咪染曬啲細菌。咁啊唔係嘅，佢俾一隻蛋你自己親手打落去咯。咁、那個感覺咧又衞生啲、企理啲啦。咁係唯一舊病咧，就係佢一個咧有菜嘅套餐嘅，但係個菜咧竟然係通菜嚟嘅，我覺得就爭啲咯。雖然我諗唔到有啲咩菜係好， 因為佢好代表到日本。 我記得佢呢間鋪喺香港開嗰陣時候，佢話咩個個月都有嗰啲 唔同菜係咪 限定嘅香港 menu 咁樣做呢一個招來㗎嘛？ 咁樣係咪啊？ 咁呢個係唔係叫做港式嘅系列之一啊？會唔會？係 啦， 這個、我 特登影 嘅咋？ 係我特登影咗相。小白，你覺得係咪呢一樣？突然間喺個牛肉檔嗰度啊， 通菜日本都有人食通菜嘅， 係咪、啊？ 我首先要講係啦，日本有通菜食嘅， 係 不過就唔係咁常食咯。係 啦係啦，所以我最後都係揀翻佢有個類似虎羊炸雞咁樣嘅嘢咯。 但佢都有咩會有泡菜版，又有三色芝士版，即係佢一個嘅牛肉飯當中有好多你可以各色其色，加一啲新嘅玩意嚇，新嘅口感落去。 係啦，咁個睇頭就十足嘅，同埋我都特登影翻個 menu 俾你哋睇咧，其實都係講緊under 60蚊咧，你就一定食到飽嘅。咁我就覺得幾好，因為傳統嗰間香港扎根多年嗰間牛肉飯咧，其實大家都可能食到有少少厌倦或者想变下嘢啦咁样，咁所以就第一次食呢一间我都系背嘅，等咗成年先食呢一间日本嘅牛肉饭咁样，我又觉得个体验都几新鲜嘅，同埋入边 serve 你嘅朋友仔都几有礼貌咯，因为你堂食咧，佢真系有个人嚟帮你落单嘅，咁啊同你传统咧去呢、這个 咁似潮州辣椒嗰啲， 系啊， 佢个辣椒酱都好唔日系嘅， 系啊，个辣椒酱都好唔日系啊，我都觉得 直情系食潮州鱼蛋。 是 我覺得咧，唔知點解呢間日本咁日本，連個名都係純日文啦。佢係冇香港名噶嘛？呢一間嘢，據我所知， 英文咯，但係而家讀講翻英文咯。 係啦，講翻英文，但係都係讀日文嘅。 你可唔可以用日文腔讀翻英文咧？唔該。 哦，咁咪講咗佢嘅名咯，唔好啦。 係啦，唔好啦。咁但係都，我覺得都幾有趣嘅一個體驗嚟嘅，可以即係閒時假期嘅時候，一家大細去排下隊啊，食下呢啲牛肉飯。 我想講咧，佢價錢真係咧，你講60蚊有找啦。如果你唔加套餐嘅話，係食到好飽嘅， 都好抵食。 而家嘅市況當中，可能大家都覺得唔好去日本餐廳住，食住個日本飯先嘅咧。 同埋咧，即係大家近排冇得去日本啊嘛，呢啲速食嘅牛肉飯咧，就係香港人最愛嚟嘅喺日本，因為咧你已經 shopping 啦 ，shop 到去一個位咧，其實連蟹咩落咧都唔夠時間食嘅時候咧，你真係快隊一碗牛肉飯啊！真係。 阿歐，你有冇食過佢話有啲咩新登場嗰啲咧？秋葵山藥咁樣去到做材料嘅一個牛湯，因為咧嗱，我自己以前咧都有譬如成日煮日本餐嘅時候咧，佢秋葵就大家都知係咩，山藥咧係嗰啲白色嗰啲咧， 好似一劈滑石 一散，要磨出嚟 嘅。我以前咧一磨呢啲山藥嘅時候咧，第一去咗皮先啦，一磨嘅時候咧，佢就係好似大家發緊蛋嗰種嘅蛋漿嘅感覺嘅、 哦，會起泡泡係。 佢有時佢都會起少少泡，同埋咧佢我屋企我因為我自己比較上唔係咁中意呢只咧，係因為我一路整嘅時候，我隻手會敏感， 好痕啊， 係啊，會痕嘅，會痕啊，起瘡啊，呢啲咁嘅感覺咧，令到我有一種唔知點咁嘅感覺。你有冇食過佢呢個咁樣嘅配搭 ？O 唔 OK 嗱？因為秋葵咧。又系有啲散散地嘅感覺嘅，滑滑地、散散地， 兩樣都係係啦，成嚿痰咁啊嘛！你想講 咁，我 用 痰形容嘅， 我用痰去形容，其實 咁樣形容 嘅， 哎呀， 神早流流係啦，滑潺潺咪算咯。係咁，係咪食落去嘅時候都係有呢種感覺咧？ 哦，有啊，絕對有啊。不過其實如果呢個就比較平民啲嘅食法啦。但係如果你去到食貴啲，譬如中上環有幾間 omakase 咧，其實佢啲食材都係俾你自己磨嘅，佢俾你都即系佢个厨师整完之后，你都自己懒系，你都有份做翻啲嘢咁样，佢都系俾你磨嘅。其实磨完都系我用咁去形容啦，都系成碌痰咁样，佢捞埋落去你嗰啲咩茶渍嗰啲咁样，咩茶渍我又唔知咩，总之系稀饭咁嘅嘢啦，咁啊俾你揩嚟咁样食咯。咁都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嚟嘅。亦都几廿蚊食到一个日本嘅味道啊！大家暂时未有得飞啊，止住咳先啦，或者止住瘾先啦。咁当然我最期待都係大家可以飞到去日本啊，食返个正正宗宗嘅牛肉饭呢，咁就无敌啦。 次进发。这世界并不狭窄，忘掉跟我约定都不斥责。你看严冬经铁塔，冒着浪找白无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我永远忙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法。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你极低气压，我为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遇这他，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跟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罗力威的旅行娃娃，不知几时才可以去得翻旅行呢？喂，估不到牛肉饭这个东西都牵引到大家肚饿的情绪。 绝对是，绝对是。 是啊，大家现在又在这里找来吃下啦。这个铺头呢，哎，我 mix up 了，跟他刚刚开来那间，叫做寿司铺呢，没有一间，又是有一间直营的寿司铺，即是近这一年呢，开了来香港。哦，喂，那间呢， 黄埔那间。 是啊，那间开好多间，我原来已经。 有一 间，连黄大仙都有一间。我那天揸车经过龙翔道那间， 那间就是有几间分店。 系啊，咁但系原来呢一间咧就只似一间先啫。啊，暂时香港方面啦吓，咁啊，但系佢都厉害，开24小时，好似都咁啊，亦都可以提供到一啲叫做夜猫嘅服务啦。譬如你夜晚黑突然间，哎，好想食碗牛肉饭去做个宵夜咁样啊，咁可能真系可以帮到手。哎，我眼见咧，其实买外卖。 嘅人都多嘅，因為其實佢本身咧鋪頭咧個佔地咧就唔係好大嘅，大概咧千松啲尺咁樣啦，所以入邊其實容納到大概二三十人嘅啫，成間鋪頭坐滿曬，所以喺門口等嘅人都多咯。 我又喺佢門口同埋裝過入去啊， 係咪係咪？ 有一陣學校嘅青春味道喺度， 有一種感覺。 你要用翻個那些年嘅打扮先入去食啦， 係咪啊？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試試啦。咁即係牛肉飯都分好多種，頭先小白咪後都有講啦，話有啲又多汁啲嘅，有啲用啲燒牛肉嘅，有啲咧就玩多啲花款嘅。啊，唔同嘅一個狀況啦，都係嗰句適隨尊便，用君選擇咧。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會聽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人生有几多十年呢？如果呢十年呢会变成十个十年嘅话， 十乘十， 哇，咁就一百岁咯，系咪啊？咁啊，关我哋今日听众事咧，都一个一百岁嘅庆典，系咪？ 早晨啊，梁太。 早晨， 早晨啊。 早晨，早晨，梁太。 我听到你哋讲，我好笑啊。 系点解好笑啊？ 讲紧你啦， 系咪讲紧你啦？ 你嘅家人、 啊。我就系明白，同埋我有商场。雙重享受你哋啲歌曲， 係咪啊？點樣 開緊個心機嘅？ 哦，係啊， 咁、 啊、 你快啲熄咗佢啦！如果你而家開緊嘅話，會 fit 㗎。 開 細聲，遠啲 OK， 冇咩事。 係梁太， 騷擾你哋啊！ 有咩開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我冇咩開心㗎，我日日都咁開心。 咁啊， 但係你有特別嘅嘢同我哋分享係咪？ 唔係平常心對待咯。 哦， 咁啊， 唔好睇得咁緊要咯，做人。 因乜解救打個電話上嚟點唱先，梁太？ 唔係啊，我試下我行運運就我因為我清潔緊屋企嘅，突然間聽到你哋話有空機，我諗住試下啦咁啊。 係啊， 咪就係你咯，咪就係你咯， 嚇 ！lucky 啦，我幾廿年啦已經。 係。几十年，个原因系乜嘢打上嚟？个动机系乜嘢先？系咪因为有屋企人？ 嗰个冲劲咋吓？冇乜嗰个嘅，其实唔系。同埋我有个阿姨咧，身体唔好，即系好差。希望佢咧能够大步揽过。 嗯， 我哋俾正能量。 因为咧，佢喺医院，我哋完全睇唔到佢，好、 嗯、 担心。 嗯， 因为我阿妈个妹最细嘅，第十二个。 嗯。 咁我唔想个老人家咧一路睇住嗰啲细佬妹一个一个去晒，我而家净系得佢一个妹，所以咧我心都好唔安乐。 嗯，咁啊为佢打气啦。 但系你屋企有个一百岁嘅老人家，就系讲紧系边个啊？ 我妈妈。 哦，就系你妈妈啦。 但系佢身体好好，又嗰个智力又好清晰。 哇，劲喎！有咩嘅长寿秘笈啊？可以同我哋分享 下。你妈咪有啲咩嘅生活嘅小事？ 开开心心睇得开啊，乐意帮人啊，嗰啲咧你就攞到开心噶。 嗯， 咁佢譬如饮食咧？飲食有冇啲咩特別嘅嘢？係媽咪點解可以食得咁健康？ 我哋一路跟準咯。而家要食軟化嗰啲嘢啊，多數食魚。 嗯 啊，嗰啲新鮮魚啊。 係係係係，呢個就係飲食之道啦。咁樣咯，心情 笑下咁啊， 笑下笑下， 呢個心態好緊要喎，成日都保持住快樂啊，係嘛？ 好似個開心果咁咯。 係啊，好好啊， 好啊。咁啊，你會唔會氹下佢笑㗎？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笑啊？ 我係佢第三女咧，我好中意整鬼佢嘅。同埋咧，我好多特別鬧教嘢咧，因為咧佢好西化嘅我啊，你睇唔出一把年紀，佢中西人乜都食嘅，好適應嘅， 係 啊，變咗咧佢迎合到啲後生啊。 哦，咁啊，咁你頭先話成日整鬼佢啊，你有啲咩？整下佢咁樣㗎。 有時啊，嗱，俾幾粒藍莓佢啊，叫佢數下啦。我話唔係咁多粒， 收走一粒。 即 係 佢仲係非常之嘅思路清晰啊，好醒目嘅喎，係咪啊？ 唔係，佢知道藍莓對眼好嘛，又 啊， 佢打太極㗎嘛，佢一路，所以嗰個佢好努力運動 啊， 同埋好聽我哋講食嘢咯， 乖係咪啊？ 唔係一路我哋迎合到佢嘅心意最緊要，你唔迎合到個老人家心意冇用噶，係咪啊？你買咩好嘢佢食都唔好。 咁你而家咪同佢一齊住添㗎？ 唔係，我家姐同埋佢個姐姐。 哦，喂，咁今日假期會唔會飲餐茶啊？ 今日會唔會假期同阿屋企人飲餐茶咁樣啊？ 有，但係佢冇出嚟啦，太年紀大啦。 哦，明白。咁、反而你哋去姐姐屋企一齊探媽咪啦。 中意食嗰啲嘢，我哋咪買啲點心去咯。 嗯，真係乖啊！ 佢就俾少許佢，冇太冇太多。 係， 咁啊 OK 咯。咁啊有時食下牛油果啊、奇異果啊、乜果佢都食噶啦。 好， 因為佢就係你哋嘅開心果。係 啊，咁啊，今日咧揀一首作品咧都係好開心嘅喎。 係啊，多謝你哋啊 嚇。係唔好咁講。揀哪首歌啊？记不记得啊？ 半斤八两啊！ 系啊，半斤八两噶。 Sam 嗰首啊嘛。 系啦，咁我哋一起听听呢一首作品啦。 系，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 大 家。最紧 要大家身体健康。 好， 好，大家咁话，拜拜。 开始啊吓。 好， 拜 拜。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的直头系坏肠胃，搵嗰些小到月底点够使？ 歌曲咧一路听咧，因为翻翻去以前嘅年代啊，好开心啊吓！ 而家听都咁开心嘅， 系啊，今日放假咁啊，希望大家咧都过得有意义一啲啦。节目时间差唔多，拜拜。 拜拜。